在当地星期日到总统府外出席支持者集会。他抵达的时候有戴口罩，但很快就除低，和支持者握手，没有保持社交距离。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西部，同时一度低压槽已经在华南北部形成，并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有骤雨同雷暴，本周中期天色稍为好转。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1%。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一度低压槽已经在华南北部形成，并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还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还有中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还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还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0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16公里；东沙吹西北风1级，能见度10公里；和茂州吹东南偏南风2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进步只需踏前一步，我 Janice Man 文咏珊和雇员栽培训局一直与你同行。培训通课程首杀终端机，设于超过100个地点，遍布全港18区，提供栽培训局课程资讯，配合地区服务网络，助你提升技能，发展事业。想知多啲，快啲打182182啦！栽培训局助你踏前一步，进修再进步。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6:08的时间，听着香港电台第二台，加上就是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你们好啊，直播室里面今天早上继续都会有白元乐，在星期一的早上已经开始就陪着你们了，一起翻工啦，一起就努力啦，去到学习嘅。外面2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90%，各位听众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人呢是需要不断地去到学习。学习的过程入面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经历，很多不同的苦况。在学习的过程入面，我们又可能会遇到很多不同的荆棘，但是学习的过程入面，我们都会学会承受，我们也都学会长大，甚至乎我们会学过流泪。可能你要具备晒以上所有学习的阶段，才叫得上呢是叫做真正的长大。 找几个情人，别这么爱奉献，但求自己快乐要紧。曾经一起未留住你，都清楚你为人，越伤心你越会兴奋。还未答谢你，曾付出的跟你没法。宁愿这福气来日全部会赠你，如果那个他不爱护你，准我待你好，因你受罪是多么满足，离开了你都可以待你欢笑待你好，若痛恨谁让我待你痛。这个是我尽情地倾诉，像最初，谁管当初是谁做错，将悲伤交给我，为感激你曾太爱我。还未答谢你，曾付出的跟你没法比，宁愿这福气来日全部会赠你，如果那个他不爱护你，准我待你好，因你受罪是多么满足，离开了你都可以待你欢笑待你好，若痛恨谁让我待你痛，就算别离后我亦会痛。 郑中基一首歌曲《我待你哭》。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出边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0%。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咧，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啊吓。咁啊，朝早头先翻嚟嘅时候啦，咁啊都见到出边啲云啊比较上厚。不知会不会有所改变，定是真的现在都落紧雨了。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的气温会去到大概30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明日有骤雨和雷暴， 咁啊，本周中期天色嘅稍为好转嘅。我哋一齐可以读一个字 ，E A B C D E 嘅 E。当你读个 E 字嘅时间，特别照镜读 E， 你就会见到自己嘅牙齿。牙齿咧作为进食嘅第一道嘅闸门，咁啊佢哋嘅健康当然相当之重要啦。牙齿更加可以话你就陪伴我哋一生嘅、哦。嗱，与此例外啊，与此我都同佢哋讲咗拜拜好多年啦。咁啊，而家啲恒齿啊陪住我咧就到老噶啦吓。好啦。直接咧，牙齿直接影响我哋进食嘅是否咧就系正常嘅。嗱，我哋由细个开始咧就被教导啦，就系朝头早、夜晚都要刷牙，要正确嘅刷牙方法。咁啊，记住啦，咁啊的而且确咧，清洁牙齿好啊，先至咧会令到我哋牙齿健康嘅。咁但系到底点样先至叫做刷牙先至叫做啱咧？力度啊，嗰啲嘅洁齿产品系点样啊？你又做唔做得到咧？咁样啊，今日嘅百科全书咧，有啲嘅叫做 tips 啊，可以喺度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好啦，记住第一呢、這个咧就我自己去睇牙医嘅时候咧，个牙医都千叮万嘱我一定要咁做，系点乜嘢咧？嗱，其实牙齿嘅表面嘅珐琅质咧系有固定嘅厚度噶，不会随住时间再生。不会啊吓，咁假如牙齿假如嗰个牙刷嗰啲毛啊太硬嘅话咧，原来好大嘅机会咧就会将珐琅质咧就擦走嘅，伤害到咧我哋宝贵嘅牙齿啊，因此啊，我哋应该选用一啲软毛嘅牙刷，再加细细力咁样去到擦下佢。按摩下佢，咁样已经可以咧就去除牙齿表面嘅污渍啦。咁而刷牙嘅时间大概咧就系每次系两分钟左右啦。刷得越耐咧，其实珐琅质亦都会变得越薄噶。我记得嗰阵时咧，我嘅牙医就同我讲啦，佢话你一睇就知道孔武有力，因为你刷牙嘅时候都系好大力。我同佢讲依个咁犀利嘅医生啊，牙医你咁厉害嘅，佢就话系啊，因为咧都见到你刷牙嘅时候咧偏向大力嗰一只嘅。佢就话得，其实都市人好多咧刷牙都系偏向大力嘅，咁再加上咧，以前咧我用嗰啲叫做中毛刷啊，即系又唔系话好软，又唔系好硬。佢咧就同我讲啦，有一个比喻嘅系咩咧？佢就话到啦，皮鞋好似男士嘅皮鞋啦，当你要擦翻干净呢个皮鞋嘅时候，你就会用嗰啲软毛；当你要擦到佢好靓嘅时候咧，你绝对唔会用嗰啲硬毛咧，好大力咁擦，因为就算俾你擦干净咗。其实个皮鞋咧表面亦都会俾你擦到花晒，俾你擦到烂晒，所以应该咧系用软毛，有咁软得咁软，轻轻咁样擦下佢，你就发觉咁样只鞋咧就会擦得最靓，同埋一样可以擦走啲尘嘅。好啦，咁啊就将呢一个道理应用翻喺自己嘅牙齿上面，我就觉得一系、哦，于是乎咧我就买咗嗰啲咧就专系好软嘅，佢超软就买超软，佢软嘅我就买最软嗰只啦，去擦自己嘅牙齿，我发觉。原来真系几舒服嘅，同埋咧真系唔使好大力嘅。好啦，咁啊刷牙呢一个咧就一讲就讲两个重点啦。第一就系用嗰啲软毛，第二啦，咁啊就系要用嗰啲嘅力度咧就千祈唔好咁大力，因为我哋太大力咧，一样啊会将我哋表面嘅珐琅质咧就越刷就越薄，伤害到我哋嘅牙齿噶。好啦，另外重点就系咩咧？千祈唔好过度依赖我哋成日讲嘅漱口水。事实上，一般人只要咧就早晚刷牙，咁啊使用一啲我哋而家市面上全部嘅牙膏咧都已经有晒啲适当嘅物质喺度噶啦，或者咧就勤用牙线，咁啊已经咧就系相当之足够噶啦。嗱，漱口水只系属于咧就辅助性质，咁啊最重要咧都系刷牙要彻底。如果咧冇蛀牙嘅话，咁啊其实咧就冇特别要用漱口水嘅习惯嘅或者必要吓。好啦。市场上面咧，仲有一啲声称可以美白牙齿嘅牙膏、哦。不过呢啲嘅叫做产品啊，只系对咖啡同埋尼古丁造成黄牙而有效嘅啫。如果你嘅牙齿系自然发黄嘅话咧，即系你冇用嗰啲咖啡啊、尼古丁去到整到自己啲牙齿好黄，佢自然发黄嘅话咧，咁利用呢啲叫做美白嘅牙膏咧，其实亦都冇咩效嘅。好啦，另外咧就讲下呢个牙线啦。牙缝是口腔最容易藏污垢的一个地方，亦都容易就被忽略，因此我们需要就是用到牙线，牙线能够有效地去除牙菌斑，预防牙周病， 牙齿同埋牙线嘅配合使用嘅话，咁啊防止牙龈炎嘅情况亦都可以得到一个明显啊良好嘅效果，比单独使用牙刷咧就好一倍噶。最多咧就系每一日啊最少咧就用一次嘅牙线啦。喺临瞓之前咧用牙线。加强呢一个牙齿嘅清洁咧，其实嚟讲咧就已经足够噶啦。除非你话哇，我 lunch time 食饭嘅时候都发觉啲菜啊、啲肉啊喺嗰啲顽固嘅位置嗰度咧，咁啊需要用呢一个牙线都无不可嘅。咁我自己咧都已经遵循咗咧，呢啲叫做牙齿保护嘅法则，咁希望自己嘅牙齿咧可以继续啊，活到老用到老，咁就最好啦。牙齿保护得健康，食嘢就会有力啦，唔会觉得自己有无力感。佢名字叫做许廷铿，我身上嘅牙齿都系洁白嘅，因为佢系其中一位识得爱护自己牙齿嘅人。 碧汤碧尽换来是刺痛，炽热过的失望比冰水更冻。未曾获答案，看尽再多黑夜亦是没光芒，冲不开挥不走，躯体沾满血垢，若是所有难受一个人时候，无力站在最后。 一首嘅作品，许廷铿，无力感。 30 seconds and counting. 追踪好人好事好消息，日日输出正能量。 晨光正能量卫星。 世界其实可以谂多啲正面嘅事情嘅。我睇睇一啲唔同嘅報道啦，都話到好心有好報喎。其中一名嘅的士司機啊，近日接載住乘客期間啦，咁因為行錯路啊，導致咧就車資咧就突然之間飆升。喺呢個時候咧，即係叫做好人好事係咩咧？哇！個司機竟然間咧就係主動啊，主動做乜嘢咧？啊，主動咧就係幫佢咧就減翻呢一個嘅車費。好心嘅乘客咧，亦都婉拒呢一個嘅建議，更加咧就冇责怪到添，虽然咧就增加咗车费，但司机都主动提出减价，其实已经系好嘅第一步。不过咧，乘客亦都就系婉拒咗呢一个嘅建议。完成车费之后，咁啊司机咧就驾驶途中啦，亦都发现咧就系乘客喺呢个的士遗留咗电脑，亦都有唔同嘅 case 话到啦，随即咧就折返去到归还。好多唔同嘅善心嘅活动都系得到咧就大家咧就系大赞嘅。网上面咧，亦都有唔同嘅群组咧，就有将唔同嘅例子咧，就话过俾大家听噶。如果你行，即系你系做司机大哥嘅，唔小心行错路，或者可能真系一个唔觉意唔留神啦，入错咗弯，你知有阵时香港啲弯啊九曲十八弯，一个路口 miss 咗，可能真系要到唔知第六七八个口啊，先至可以再转翻入去。会唔会因为咁就同翻呢一个乘客讲，喂，我头先真系兜咗少少路，不如咁啦，我减翻头先嗰个相应嘅距离嘅价钱俾你啦。其实呢件事真系反映出一样嘢，只要大家咧肯用个心出嚟，一人行一步，一人又让一步嘅话，其实呢个世界好多嘅事情咧都可以用微笑去到解决。好似另一個 case 咁啦，如果遺留咗部電腦喺個的士嗰度嘅話，的而且確係一個好大嘅問題。但係只要能夠幫下手送翻俾人，咁啊呢個世界亦都咧會越嚟越開心，越嚟越多正面嘅思想咯。 天空漆黑，星不會光照我，輾轉反側。悲伤里躺卧，我亦习惯一个，怕有事不小心惹祸，无人呼救了，谁又会救助？风中穿梭，只得你心痛我。低声哭泣，只得你可以聆听我。如没身份的我，凡人不懂爱我，无从解释对错，但你却彻底相信我。无需刻意想起，仍然深刻铭记。心声伤痛，凭直觉都可感觉你。若消散成为氧气，停留世界静静怀抱你，掉眼泪，原来是挂念你。穿梭只得你温暖我，低声哭泣只得你敢再行近我。如没身份的我，凡人不懂爱我，怀疑给诅咒过，但你却放胆拥抱我。无需刻意想起，仍然深刻铭记。如若心声伤痛，凭直觉都可感觉你。 由世界静静怀抱你，掉眼泪，原来我挂念你，当天真的会心到很想抛弃自己，你却拼命只想与我一起，才明白爱情超出生与死，无需刻意想起，仍然深刻铭记，如若心声伤痛，凭直觉都可感觉你，若灰飞成为氧气，我只要死 呢首嘅作品《凡人不懂爱》，要学识爱系有啲难度嘅，大家加油啦吓！先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永兵报道新闻。大批示威者寻日响应网上号召，在铜锣湾和湾仔聚集，参与反对国歌法和港区国安法的游行。警方部署大批警力，在示威者占据马路开始游行的时候，发射多枚催泪弹驱散。示威者其后在铜锣湾和湾仔不断游走，有人向警员投掷硬物，期间有商铺橱窗被破坏。警方多次施放催泪弹，亦都出动水炮车射水驱散人群。入夜之后，继续有人在湾仔鹅颈桥一带聚集，警方截查并制服多人。截至昨晚九点半，警方拘捕至少180人。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说，全国人大授权常委会审议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草案非常重要和及時，而且刻不容緩。央視和劉曉明、中國駐俄羅斯大使張漢輝和駐韓國大使邢海明進行網上視像訪談，當中劉曉明說，草案填補了香港回歸以來在維護國家安全立法方面的漏洞和缺失，提高中方應對外部勢力干預的能力，亦都加固开展涉港外交的制度支撑，将为中方在外交战线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增添信心。刘晓明说，去年修例风波以来，英方有些做法的确干涉香港的内部事务，损害中英关系。中方要求英方准确理解今次立法的有关内容，应该客观公正看待，尊重中方的立场、关注和核心利益，停止干涉香港事务。全国人大授权常委会审议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说，北京的做法可能引致美国制裁，亦都威胁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他说，藉着这条国安法例，北京似乎将会基本上接管香港。假如北京方面敢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好可能无法证明香港维持高度自治。奥布莱恩说，如果出现这个情况，美方会针对香港和中国实施制裁措施。另外，英国小报每日快报报道，英国首相约翰逊在今年较早的时候曾经在会议上对国会议员表示，假如北京进一步钳制香港，他可能准备容许香港市民前往英国。报道说，不清楚约翰逊的意思是指英国国民括弧海外护照持有人和他们的家庭成员，亦或是全香港人。英国首相约翰逊的首席顾问卡明斯被指违反政府抗疫指引和封锁措施的事件继续发酵。 约翰逊为卡明斯辩护，指对方担心自己同妻子会因新型冠状病毒失去能力，因此别无选择，为咗托管儿子而前往东北部。约翰逊话：卡明斯在每一方面的表现都是负责任、合法和诚实。保守党内有议员要求卡明斯辞职，在野工党党魁斯纪贤形容约翰逊不对卡明斯采取任何行动是侮辱因为疫情作出牺牲的国民，又说假如自己是首相，一定将卡明斯革职。传媒早前披露，在疫情严峻和严厉封锁措施生效期间，卡明斯驾车离开伦敦，前往超过400公里以外的地方。首相府指卡明斯的太太出现症状，他担心自己亦都会不适，因此前往愿意提供协助家人附近。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有骤雨同雷暴，本周中期天色稍为好转。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6:37啊，各位听众早晨啊，2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90%啊。咁啊，扭开心机，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出边27度啊，吓咁啊，今日朝头早星期一嘅早上，继续咧都有白元和陪住你哋噶。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值得关注的咧就系同啲驾驶人士非常有关啦。近期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下跌啦，不过消费者委员会研究嘅发现啦，截至到今年首季七年嚟每公升嘅布兰特原油价格同埋进口价下跌大概$4，咁但系同期本港嘅汽油牌价不跌反升$0.01。咁啊，根据研究排出咗咧就系油公司加快减慢嘅情况。亦都未有证据啦，就确立油公司合谋定价噶吓。咁但系发现咧，就系有加多减少嘅问题，即系加幅高，减幅少。每公升嘅牌价对比啊进口价嘅差距啦，咁啊七年之间扩大咗1倍，至到8.24嘅。消委会嘅总干事黄凤娴接受访问嘅时间咧，就话到啦，问咗一句，系咪成本都差咗成倍啊？ 本港现时的私家车累计就有57万架嘅。五年嚟咧就增长接近一成噶啦，黄凤娴指出啦，油价亦都关乎于民生噶，不认同咧就系应该以高油价压制咧就系车辆嘅增长，指出啦，政府咧另外可以咧就透过限制车牌嘅数量或者加税等等嘅方法咧就入手，佢指咧要监察油公司。佢话到全世界都系一样，数据提供咧系绝对紧要噶。政府必须增加油公司嘅透明度，咁啊引入咧可以促进竞争嘅措施，先至有望咧就系压抑高油价嘅问题噶。啊，纽约期油四月底一度咧就跌至每桶-$40嘅历史新低位啊！消委会有见近期国际燃油市场急剧变化啦，分析2013至到2020年啊首季总共咧7年嘅数据，检视国际嘅布兰特原油价格。经过提炼之后输入本港的每一个月汽油进口价以及汽油牌价等等三组数据之间的变化关联和差距，揭示本地油价的情况的。他们都有几个不同的重点的。本地无源车用汽油销售量的走势是稳定的，每一季销售量由这个 1.326 至到 1.634 亿公升不等。他们说到油公司应该致力在油价低位的时间就采购这些燃油，他们都发现五间油公司的价格调整行为都是相似的，近年似乎就没有迹象显示加快减慢。他们说到市民大众为什么感受不到国际油价减的呢？因为他们说到直球咧就感觉唔到啊，零头都冇减过，因为香港嘅市场咧喺国际都系出晒名啊，世界贵油噶啦。油公司咧即系减一个几毫，咁啊隔篱邻近嘅国家每公升啊，随时咧都系减几蚊嘅。啊，七年嘅数据入边显示，油公司咧冇加快减慢，即使咧油公司有喐到，其实对消费者嘅意义都系唔大。因为他们说到每间公司呢，他们虽然就没有指明他们是合谋定价，但是呢见到他们的加幅其实都是相似的。没有合谋呢都是因为证据呢可能是上面就还没显示到，或者是证据没有这一方面的证据这样讲。我自己驾驶人士都希望呢就是燃油可以平返一点，的确就是跟民生有一个直接的影响的嘛，是不是？ 首作品 Break It Down， 一丝不苟。作为其中一个驾驶人士，我当然希望个油价可以 break break 下啦吓 ，break it down。好啦，今日朝早啊，喺我哋职场 KOL 入边啊，女主人妹妹 Chan 都一样上到上嚟啊，教下我哋煮翻几道拿手小菜噃。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日日忙，想补下有冇计啊？ 唔使下下补嘅，听住我哋职场便当，一定帮到你啦！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我哋继续邀请我哋嘅超级美女厨神，佢系美美姐。 手话碟卡， 咦？咪住，喂，中文频道、啊，我哋呢个你无端端手话碟卡做乜嘢啊？ 呢期我想带听众周游列国嘛。 喂、啊，又有好事、 啊。系啊，真实就飞唔到啦，唯有用条脷飞过去啦。 啊，都啱、啊。 带佢哋嘅味觉啊，飞去世界各地啊。 啊，品尝下世界美食、啊，啊、但我哋即场便当啫、啊，搞咁大。 好，即系啦，呢、這个又系一个误解啦、啊。即系我讲紧呢啲菜式咧，几集都系噶啦。哇，听到个名字搞咁大、啊，其实听完就哇咁轻巧咁啊！即刻， 我哋用最简单嘅嘢， 嗯， 搞到佢最大最好食啊嘛。 冇错，冇错， 证明我哋有实力啊嘛。 系啦，我哋去泰国去得多。 啊 冬阴功饮得多， 冬阴功饮得多， 系咪？就算冬阴功都容易整到爆啦，系啦。咁 炸嘢抌晒落去， 冇错，其实就系咁，系啦。咁跟住我今日咧就系、是。將冬陰公個 friend 介紹俾大家。 冬陰公有 friend 嘅咩？ 係啦，我懷疑我係讀錯嘅。 我知。冬陰公嘅冬陰婆婆啦。 好啊，请你介绍呢个菜式啊！好，嚟啊，以下五分钟留交俾你。 冬阴婆婆咧，嗱就系、是、原本由用虾转咗做用濑尿虾。 哎，好啊，即系个味一样，不过变咗濑尿虾系，即系用濑尿虾去形容冬阴婆婆。 得唔得咧？如果你用冬阴公变咗濑尿虾， 冇噶，佢系一个汤，然后你摆任何海鲜落去啫嘛。 哦， 所以系冇所谓噶。 即系鱼啊、蟹啊，其实都得。 即系你好似我哋去饮嗰啲面豉汤咧， 系、哦， 已经有人摆蚬、哎，有人摆虾，有人摆蟹。 你真系好明白我，你一讲面豉汤，我即刻明晒， 即刻都贯通到啊！成件事， 即刻明晒，你摆羊肉都得啊。 系啊，你闻咩味啫嘛，冇嘢噶，都好味噶， 都好味。 因为个面豉汤底好味嘛， 系咯， 因为个冬阴功汤底好味嘛， 冇错啦。 系啦，咁而家我就介绍佢个 friend， 咁我肯定我系读错嘅，应该系类似东家鸡咁样嘅。 东家鸡啊？ 东家鸡，嗱我自己咩写咗嗱 ，Tom T O M K H A G A I 呢个就系泰文嘅拼音。 通襟 鸡 鸡 ，Tom 卡鸡。 通卡 K H A 啊卡 K H A 卡 卡 Kai Kai Kai 就 G A I G A I 系啦，即系个系啊，个泰文全文就系咁。咁咧，我括住自己教自己读咧，写住Dom 啦 D O M Dom Dom 加加加俾人个加加 Dom 加加。 哦，哎喂，有神帅，有神帅嚟啦吓。 董家鸡， 董家鸡， 系啊，董家鸡，系啊，但其实咧，即系以我哋呢啲咁嘅质素咧， 董家鸡 入到去泰国铺头，系通音控，董家鸡，佢都会识得煮俾你食噶啦。 系啊，唔系我惊我哋呢啲咁都唔可以话唔咸唔淡添啊， 系 即系差嘅泰文咧，董家鸡咁样，可能佢问翻What the number? What the number? 佢問翻我講 number， 通常 menu 個 number 噶嘛，佢聽唔明啊。 哎呀，總之咁你入到去泰國好話一個唔該，泰式椰汁雞湯雞。 哦，就係呢個泰式椰汁雞。 係啊，係啊。 哦， 就係咁簡單嘅咋。 記得我哋上個星期咧講呢個四零八八八機嗰個 印尼印尼飯 嗰個勒死阿媽。 係 啦，勒死阿媽咧即係椰汁飯，同呢個一脈相承，唔通係？ 你又可以咁講喎，我都係攞椰子嘅概念，將椰子擺入我哋嘅菜式度。 椰汁雞啊， 咁都係東南亞味道啦，係啦，印尼有印尼嘅用佢嘅椰子點煮法，而家就泰國嘅煮法就係咁啦。 點樣咧？呢個泰國椰汁雞又有啲咩巧妙？易煮嘅一定係 真係實不相瞞，易到不得之了啊！ 係 係啊，咁其實佢哋係一個好似你諗下好似冬陰功湯咁樣嘅嘢咯，但係白色椰奶嚟嘅。 嗯， 咁出到嚟其實佢哋個湯其實等於一個餸啦。 嗯， 即係似我哋比較多一個湯飯咁嘅嘢啦。 冬陰功泡飯其實都好食㗎。 係啊，我最中意啊！ 哇，識食喎你。 所以而家呢個一樣咯，椰汁雞就唔好咁辣啦，但係其實我都會煮辣嘅。 係。 咁辣唔辣都你自己。 梗係辣啦！ 梗係辣啦！ 你問我。 係啦，又要問啦，而家講咗幾多分鐘啊？ 四分半嚟啦。 四分半啊，都仲未講點煮啊！要激死啲聽眾啦，係啦。咁其實咧都係預備嗰啲東南亞香料啊，係啦。我會有南姜啦， 南姜、 香茅啦、 香茅、 檸檬葉啦， 檸檬葉又係要 好必須嘅係咪？青檸啦， 青檸、香茅咧，香茅咧。 香茅唔使，係啦，辣椒， 辣椒 係啦，呢個就要預備啦。 辣椒紫天椒 係啦。咁我哋話雞啊嘛，所以就預備雞啦。 係。 咁其實用雞柳就已經得㗎啦。 嗯， 係啦。咁跟住咧，仲有 雞髀雞柳好啲定雞胸？鸡柳好啲啊！ 我就永远用鸡髀鸡柳嘅，系啊，系啊，咁就一定滑少少啦，系咪？咁跟住我哋就要预备其他香菜啦，芫荽啊、洋葱啊，咁你可以加任何菇啊、粟米仔啊、番茄粒啊嗰啲嘅细番茄仔嘅。 草菇仔得唔得？ 得，浸任何菇仔都得。咁再但系其中香嘅芫荽、洋葱就唔好走甩啦。 系， 咁你就揸任何菇，鸡髀菇、咩秀珍菇系啦，你中意嗰啲菇就得啦。 菇啊，等晒 啦。菇系啦，咁摆几粒番茄仔啦，白里透红。啦，系啦，咁另外就系、 是， 系啊，喂呀，唔好赞我住，讲埋点住先啦，跟住就椰奶同埋鸡汤， 椰奶鸡汤， 咁记唔记得泰国嘢？我一定要落咩调味料啊？ 泰国嘢 系啊，有青柠啦，仲有咩啊？ 九层塔 鱼捞啊，教咗你几多次啊？有鱼捞就扮到泰国嘢噶啦， 鱼捞唔系越南嘅咩？ 泰国嘢都要落啊，激死我啊，真系。 跟住咧，鱼柳 咁啊，系啦，其实材料就系咁简单。 系 咁，我哋就将嗰啲香料咧爆咗先， 嗯、 即系例如洋葱啊，同埋头先干嘅嗰啲香茅啊、南姜啊、柠檬叶啊、青柠啊，落少少落去，包完之后咧，就将个鸡柳切埋落去，包系啦， 鸡柳 炒 咩 size 好啊？ 一粒粒啊！ 一粒粒， 系啦系啦， 唔好太细粒， 一口鸡柳系啦， 有一口咁， 系啦系啦， 系咪即系好似嗰啲， 即系排骨咁大件啦？如果你系啦，咁啊 size 到啦，系啦，咁咧然后咧就即系然后搞掂噶咯，就将嗰啲香料整好晒咧，就将鸡汤摆落去啦。 嗯， 其实滚起咗咧，基本上咧就搞掂噶啦。 咁快噶？ 系啊，滚起咗之后咧，你就要即刻再将椰奶再倒落去。 吓， 咁然后再 椰奶都系买翻嗰啲椰浆椰奶。 嗱，今次就用真系一罐铁罐嗰种椰奶啦，稀啲嗰只啦， 系 啦。咁我哋当汤咁饮啊嘛，系啦。咁跟住 椰浆加水都唔得 嘅，其实都得嘅，但系就油过头啦。如果放我， 哦系 啦。总之你越结嘅浆椰汁状态嘅就越油性就越高嘅油。 嗰啲系椰油嚟噶， 系啊。 椰油油得多又有啲油溢味， 系噶系噶， 系啊，呢个要小心啊，大家。 所以我就会揀一罐罐嗰啲椰奶咯，系啊，咁就已经搞掂噶啦。咁跟住咧，你就即系嗱个鸡汤滚咗啦，就倒罐椰奶落去咧，佢又再大滚啦。咁然后你就滴几滴青柠， 系青柠， 然后滴几滴鱼露，送饭。 哇， 系咪好简单？ 好简单啊！ 其实我哋喺听落去好似人哋国家嘅菜式。好似唔关我哋事咁，但其实我哋系应该要整咯，简单到咁， 系咯， 简单到咁， 又系咁样咧，煮一大盘得唔得啊？ 可以啊，呢个就系呢个就系开 party 嘅时候咧，即系突然间有朋友嚟啊，其实只要你去到泰国香料铺咧，有几样嘢都系可以快煮，冬阴功啊，呢个汤啊，我介绍嗰个椰浆饭啊，然后你有鱼有剩啊，我下次可以介绍鱼啦，咁样有鱼有肉咧，然后有香茅有呢啲香料咧，蒸又得，炸又得，煎又得，咁嗰餐饭咧就香喷喷噶啦。 哦，几好喎、啊！呢、這个又快靓正、啊，真系可以听众试一试啊吓。咁上个星期有呢个椰浆饭，今个星期有呢一个嘅椰汁鸡。 系啊，等我下次都整多个亚洲风味先。 煎鱼啊？ 唔知谂下先啦。而家仲有成个礼拜，赶唔赶啊？使唔使咁赶啊？ 好心急啊！我想食好啲啊！ 系咪要咁赶啊？ 好，我哋下个星期再见。 好啦， 拜 拜。 嚟自梁静茹加上阿怡良。我点解揾嚟呢一只叫做《漂洋过海来看》呢？明明唱嗰啲嘢咁好食，隔咗个海都闻到啦，系咪？听听龙虎榜嘅推介作品精选先，转头晨光第一线留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剩翻七日。你会想做啲咩啊？We gotta live it up. Oh, 以世界倒数七日作为佢嘅创作主旨，希望鼓励乐迷活在当下。J 风话：而家歌曲嘅成品咧，非常接近佢创作 demo 时候嘅版本嘅，亦都保留咗佢填嘅部分英文歌词。 但愿分分频道超越维度，消耗令要跨。 作曲编曲都有 Tima 冯允谦，填词有冯允谦加上阿玲，监制 Tima。上榜只有三个星期，连升九级，嚟到中文歌曲龙虎榜亚军位置。冯允谦开始倒数。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作出牺牲的国民，又说假如自己是首相，一定将卡明斯革职。传媒早前披露，在疫情严峻和严厉封锁措施生效期间，卡明斯驾车离开伦敦，前往超过400公里以外的地方。首相府说，卡明斯的太太出现症状，他担心自己亦都会不适，因此前往愿意提供协助的家人附近。俄罗斯在24小时内新增超过150人死于新型肺炎，在当地爆发疫情以来单日新高，至今超过3500人不治。德国法兰克福的教会活动感染群组增至过百人确诊，当局正设法追踪所有在政府放宽防疫措施之后在今个月10号参加该教会活动的人。该教会现时已经恢复之前在网上进行活动的安排。法国环境部长不建议国民在夏天出国旅游，呼吁他们留在国内度假。西班牙今个星期将会容许公园、博物馆、宗教场所和酒吧的户外座位重开。报道说，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等大城市的民众热切期待。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西部，同时一度低压槽已经在华南北部形成，并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有骤雨和雷暴，本周中期天色稍为好转。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波长是指物理学入面某个固定的频率当中，沿住波的传播方向嚟平衡的。 喂，好难明哦。 唔紧要，如果唔讲波长，我哋仲可以从学术嘅角度讨论波幅、波浪、波多野结衣同埋波伊波罗咪。 都系讲翻波啦，唔好咁烦啊。 五月廿五号起，记得听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2，庄端仪、凌子维嘅师兄祠堂，我哋一齐喺师兄 Eleven 度讲波经啊！ 简简单单讲波咪啱我咯。 好波。 暴力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反上可以见到有伤口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的可以将我们变得更好。 停手啊，不要打。 諗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寻找快乐的人 Season 2翻嚟啦！第一集嘅嘉宾有佢桂花田。喂，问佢呢条啊，不如？ 喂，咁系呢条，系咪呢条啊？我问先啦。 咩先？我而家真系好不安，你两个喺度自自浸，我自己又唔知发生咩事。 嗱，你听住咯。听众问阿田啊，做咗咁耐，边个阿头对你最唔好啊？ 嗱，仲有人问啊吓，你有冇谂住全家移民先？ 喂，真系好难答噶，唔可以快问快答噶。 想知阿田点答？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七点零九分嘅时间啦，咁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吓。直播室入边，除咗咧继续有白元浩之外啦，见到啊，芭比都翻咗嚟啦。早晨啊，芭比。 早晨啊，小白，亦都要同咁多位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嘅你讲声早晨啦。 早晨啊吓，系、几好啊！星期一嘅时间最紧要咩？精精神神啊嘛。 系啊，要精灵啲啊，同埋，因为我知道咧，今朝早咧，即系自己搭车翻嚟嘅时候咧，好多朋友都咧瞌紧眼瞓啊，我隔篱嗰啲。真的其实会留意到呢好多时呢都是放完两日即是周末之后呢假期呢星期一朝早呢大家是比较攰啲啦，同埋咧搭車嘅時候會見到多咗人係恰下恰下咁樣瞓覺啦，中下中下咁樣咯。隔離嗰啲男士全部都釣緊魚喺度。 係啊，我自己搭車嘅時候，其實我都好容易唔夠魚，真係喺度釣魚、啊。 搭車又唔緊要嘅，揸車就或者 揸揸車就揸車就唔敢啦。揸車其實你個腦咧用緊啊嘛，咁你個人咧就計嘢著咗咧就唔。会容易啲集中精神咯、但系有阵时咧搭车咧，我自己我净系住得远啊嘛，咁、搭嗰啲车其实都叫长途车啦，香港嚟讲都算系，系啦，都要个几钟以上，虽然都要转车啦，咁但系咧有阵时一程车入边，譬如半小时咧，就算坐巴士或者坐咩都好啦，咁样呢、這个人咧真 系 好容易瞓着。是即系特别有阵时觉得喂，不如唔好嘥啦，有半个钟头，不如谂住攞个电话出嚟又写下嘢、又或者系睇下剧咁样啦，谂住。我发觉咧，我试过有一次想睇剧嘅，我套剧都未播，分几两分钟，个人已经瞓着咗。但系好奇怪，你有冇发觉咧？即系好多听众都系一样，可能有呢个经验。搭车咧，真系好奇怪。你就嚟到嘅时候，你只会识醒。 哦，又系、哦，即系好似有个生理时钟，觉得差唔多啦，咁、 即系 就会醒。 到底点解嗱？虽然我自己都试过瞓过笼嘅、即系可能 miss 咗一两个站嘅先落车嘅，但系基本上咧，我做咗九成啊。连埋我啲 friend 都系嘅，做咗九成咧，都系唔知点解会就嚟到嘅时候咧，会自己擘大眼醒啊，落车啦咁样。 嗯哼，都应该系会嘅。同埋咧，因为依家咧，如果无论你话搭巴士好啊，或者系搭铁路好啦，其实你隐隐约约都会听到啲广播噶嘛，或者有啲嘟嘟声啦。如果系铁路嘅话吓，咁、所以咧，即系而家就会有呢啲嘅比较会刺激到自己嘅声音咧，都会提一提你嘅。 而家更加系容易即系 alert 啲啦，个人，因为你有好多即系广播同住你讲而家去到咩站啊嘛。 系啦系啦，同埋如果有人坐你隔篱咧，就会好似容易醒啲嘅，即系佢会喐噶嘛，因为佢可能会坐低起身，或者有啲人换走咗，又再换一个新嘅乘客坐喺你隔篱，咁呢一种情况咧就会好啲嘅。咁但系咧，我试过有一次瞓过笼咧，系搭铁路，因为搭铁路咧好多时咧，即系个距离感大家系会远咗啦。 你坐咗喺度噶？ 坐喺度， 系咪侧边有个靓仔俾你挨住啊？ 我系想侧边有份靓玻璃，好干净咁样俾我挨住啫。咁然后就真系侧边又冇人坐我隔篱咧。咁你知咧，铁路咧佢嗰个嘅速度啊，同埋即系嗰个嘅都几平路嚟噶嘛，全部都 系、啊， 所以其实真系几好瞓。 同埋有少少摇下摇下，有阵时候我搭车嘅时候咧，我都好理解点解啲 B B 仔咧 要摇下摇下瞓着嘛。 其实大人都系一样，不过大人咧普遍嚟讲重咗， 系啦系啦， 冇人得闲摇你。 所以搭车嗰时咪有呢个效果咯。 系啊系啊系 啊！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啊，报交通就多啊，唔知 Didi 会唔会自己搭车都容易瞓着咧？ 系早晨，系啊，我都好奇怪啊，一上地铁同巴士咧，我大约系三四分钟我瞓着。 系啊， 真系唔知 催眠咁样嘅你瞓唔瞓？ 屋企又唔会、啊， 哦，真係似，真係好奇怪，我都唔係好明白，所以咧好尷尬有時，真係好彩而家戴口罩啫，抹大口俾人睇到肉。 你抹大口瞓覺嘅咩？ 會㗎，係啊，所以 自然嘅呢、這個真係自己控制唔到嘅。 跟住有嘢飛入去喎。 唔係，所以其實冇戴口罩嗰時咧，有時我上巴士我都會戴住口罩，真係好尷尬咁，自己知自己唔係咁好樣。 滴口水咁樣。 係啊，會啊，喺屋企又會啊。所以唔好講。啊，我哋講交通先 嚇。好 啊。咁由於咧，琴日開始啦，就係5月24日星期日開始啊。咁就以下嘅道路咧就需要封闭噶，咁就系配合呢一个嘅中九龙干线建造工程啊，配合中九龙中干线嘅建造工程啦，咁就会封闭海泓道天桥去翻西隧方向啦，连翔道车桥后嘅交通改道噶，咁另外亦都会封闭翱翔道嘅交通啦。亦都會封閉麗翔道通往翱翔道嘅掉頭處嘅，咁由於咧都好複雜，好多改路一連串嘅，咁大家想知道究竟而家咁樣封咗咧係永久封閉噶，咁呢啲嘅連接路封咗點樣改法咧？咁大家可以上我哋港台個 My 個 app 咧、，My 個 app 就可以睇得清楚，因為我如果讀得太長啦，咁大家會比較未必接收到嘅， 瞓著跟住 自己慢慢睇，今日會瞓著，驚我講得咁生動，扯 啊好嘢喎、啊，真係好跳嘅喎。 OK， 咁呢一個就另外一個比較貼題啲啊，緊要啲嘅，咁啊因應香港島的道路狀況、而是日間的巴士路線需要縮短行程和改道行駛的，那我就要告訴大家聽了，包括是905、905T、914P、914X、978、978A、978B 去香港方向的，那就需要調整啦。但是你說這麼多條巴士線都是那句，都是想回我們的 mind 看清楚啦、那就問一問我今早上就問了運輸署為什麼封啦，他就說由於路面放了水馬所以要改道，咁但系问清楚佢香港岛咁大，边条路封咧？佢就冇实质话俾我听边度，咁可能佢而家仲喺度揾紧啦。咁所以究竟封边一段路咧，就讲唔到俾大家听。咁但系只可以话俾大家听，依家头先我讲嗰啲嘅日间巴士路线咧，需要缩短行驶路线同埋改道行驶嘅。 系 系啦， 即系如果大家系搭以上嘅巴士路线嘅时候咧，就即刻系啦 check check 先。 系啦， 听唔切嘅唔紧要，我哋都唔读一次啦，上翻我哋个 mind 嗰度。 系啦，港台 mind 有得个交。通咁近入去睇，我哋已經擺咗上去噶啦。 係啦， 咁但係真係真正封邊段路咧，我都等緊運輸署嘅通知。 哦，咁啊，一有消息嘅時候咧，又即刻同我哋嘅聽眾講翻啦。 明白明白， 或者又擺上去 mind 嗰度啦，係咪？ 係係，一定會即刻擺啦。 係啦，係呢個真係好緊要。如果唔係啲路咧，諗下今日星期一翻工啊嘛。 係啊，星期一好忙。 突然之間可能縮短咗，有啲站唔見咗嘅，我上咗個巴士喎。 啊，咁啊麻煩。 係啦，諗住去到個站嘅時候，我轉彎喎，咁做咩啊？咁樣。 係咯，你知香港人啦，分秒必爭 啊。係啊，咁所以呢樣嘢緊要，大家留意住今天早上。嘅交通情况嘅吓，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好啦，咁啊，另外天气方面咧，就有 O 喺出边啊。早晨啊 ，O。 早晨。 早晨 ，Bobby。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啊，星期一早晨，早晨。 系呢几日嘅天气咧，都比较上系阴天又湿湿地嘅。而家系咪都系咧？ 系啊，依家都系处于一个咁嘅状态咯。不过呢一刻为嚟讲咧，算系咁噶啦。首先啊。冇乜點落雨咧，頭頂又冇乜烏雲啊，有少少太陽咁樣啦，咁能見度都唔係相當之低嘅咁樣，咁見到廣播道門口嗰度有啲大隻仔啊，開始跑步、 我跑步啦， 神操啦咁樣啊，因為都估到或者都了解到啦，其實週中嘅天氣都有機會唔太穩定咁啊，一陣詳細嘅天氣交俾小白同芭比同。我哋讲返啦，不过头先呢小白都同埋 Barbie 呢都有讲㗎话喂星期一呢佢立啲大家攰啲喂有冇諗住呢星期一呢真係素一下呢即係意思就係食多啲素食嘅嘢啦咁啊呢个 Green Monday， 咁令到大家都觉得 fresh 一啲呀俾一个呢叫做动机啦或者一个理由呢自己呢星期一食得健康一啲因为星期六日呢通常都会食咗劲多嘢呀咁啊星期一系时候咧，头先见到个大只仔，即刻谂起咧减一减磅。但系嗰啲教练咧，成日都话喂，即系运动咧就着咗四分嘅啫，有六分咧都系靠咧饮食啊， 系啊， 咁样咯， 系啊，到你饮食嘅时候，你就发觉饮食啊一两分嘅啫，靠运动啦，跟住就食咗先咯，食完之后先至嚟后悔。人通常都系咁噶啦，系咪先？ 系啊，咁啊，唔知大家可唔可以做到 Green Monday 啦？啊，食得清一啲，健康一啲啦，可能系你星期一嘅。 飲食選擇嚟嘅噃。 啱啊啱啊，好啦，咁啊唔該曬歐，咁啊轉頭今朝 spot 到你咧，一齊揾下有啲咩體育消息啦嚇。咁啊長陣嘅天氣方面係咁嘅，大致多雲，有幾陣嘅驟雨，早上局部地區係有雷暴嘅嚇，咁啊大家留意住啦。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概30度，吹和緩南至到東南風。展望啊，明日有驟雨同埋雷暴，本週中期天色咧就稍為好轉嘅。而家室外氣温係27度，相對濕度90%啊。咁啊睇翻天文台嘅九天天氣顯示啦，咁啊都係見到啦，星期二嘅時間啊，可能咧啲雨會比較上多啦嚇。咁啊其後呢幾日咧都係又有太陽啦，又有啲雲啊咁樣，大家衡量翻嗰個天氣嘅狀況啦。今天早上嚟到咧就係7:18啊，今日先聽聽今天朝頭早嘅晨光大學有位 Andy 何安達嘅。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歡迎嚟到晨光大學。 星期一朝早嘅晨光大学咧，除咗有我助教芭比林慧之外咧，又点少得喺电话旁边嘅 Andy 何安达啊？早晨 ，Andy。 早晨，芭比，各位早晨。 嗱，我知道咧，疫情持续咗几个月啦，唔同嘅国家同埋地方嘅领导人咧，都一定系咧绞尽脑汁，有好多唔同嘅措施咧推行紧噶啦。啊，不过到底呢一啲嘅成效系好定系唔好？啲人咧又中唔中意啦？吓。 嗱，美国就有间啲顾问公司咧就。幫啲世界嘅領袖咧，就即係中期檢討啊，做咗少少嘅總結。咁佢就將十個國家啦，裏邊啲領導人啦嚇，有啲係總統，有啲係總理咁樣，就由世衛宣布呢一個係全球大流感啦，就開始嗰日係3月11日嚟嘅，就佢埋單嘅日子咧，就去到4月28日。就睇下呢個十個國家裏邊咧，就啲即係。政治領導人咧，嗰、那個民望嘅起跌，咁平均嚟計咧，其實就個個都平均下，當然呢個係就賺咗10%啊。基本上咧，就係、大家都覺得喺疫症嘅時候咧，啲政府大致上都處理得都算係咁樣啦。 都唔錯喎、 啊。係啊，其中咧就估都估唔到嘅，就突然之間喺個疫情裏面飆升得最民望飆升得最高嘅咧，係澳洲總理啊。Morrison 啊，莫里森，我記得咧，佢處理山火嘅時候咧，就俾人彈得好緊要咁樣。 係啊， 咁但係今次賺翻曬翻嚟啦。 係咯，上次仲同人比較噶嘛，我記得當其時。 係啊，佢喺呢個疫情正話講嗰段時間裏邊咧，犀利啦，升咗個民望升咗30%左右啊。而家個佢個支持率咧就喺企喺64%。 哇！ 咁但係都唔算高嘅、我諗呢一個應該係全世界。如果用民望嚟計咧，就應該最高嘅領袖啦、就係印度嘅莫迪總理啊、有82%嘅。 哇，好犀利喎！ 係好犀利啊！即係莫迪總理，佢比較特別嘅，佢平時就唔中意見記者，唔中意開記者會嗰啲嘅，但係就好中意咧，就用社交媒體嘅。咁其他咧，即係大致上咧都有升啦。咁除咗澳洲嘅。Morrison 之外咧、就第二個比較升得多嘅咧，就係加拿大啊，小杜魯多，佢都升咗23%，企喺61%。咁我哋提過十個裏邊咧，其實八個都係升嘅，但係跌嘅咧就有兩位，一個咧呢個真係人哋就逆流而下，應該咁樣講。咁就係巴西嘅博索納羅啊，佢就係跌咗9%，而我哋亞洲安倍咧都跌咗4%。咁呢啲就又主要係睇咗十個國家啦。咁但係另一個咧就喺處理疫情俾人賺得差唔多，公認係世界都做得差唔多最好嘅咧，就係、我哋成日提到嘅新西蘭嘅女總理啊，Jacinda Ardern 啊，阿德恩咧，佢喺即係處理疫情裏邊咧。就而家個民望咧，就係大約係六，即係支持率咧，大約係60%咧，59.5%，都升咗20%。但係單單咧，淨係問去處理疫情點樣咧，咁啲新西蘭人咧就有92%咧，就話佢做得好嘅。 係，咁好犀利喎！即係100分裏邊都有92分喎。 92分，我哋香港家長可能唔滿意嘅， 要100分先得係嘛？ 咁但係92%，任何一個政治人物咧，都應該係超曬班嘅啦。 係咯， 嗱咁而家就開始疫情就好似有啲緩和啦，全世界都好多個領袖都開始講話啊，第日點樣復原啊，點樣係即係翻翻去以前咁樣。 係。 咁 亞德恩咧，佢就行前一步，佢唔單止係諗點樣將國家嘅秩序恢復啦，佢直情係提出咗一個建議。係啊，未講建議之前講佢點樣講嘅，佢好得意嘅，佢就去緊搭車，即係揸緊車去一個新西蘭嘅旅遊鎮啦。就落車嗰下，佢自己揸住嘅手機咧，就嚟咗個 Facebook Live。即自己對住咧就講咗兩三分鐘。咁佢講嘅內容咧，其實就係咁講嘅。佢就話聽到咧，好多人就話講我哋都應該咧係疫情之後咧有四天工作週。 即係一個禮拜只係工作四天啫。佢意思 係？係啦，即係而家就係五日翻工，每日八個鐘頭噶嘛。咁佢就講話一個禮拜即係疫情之後，係咪可以諗下咧四日就夠啦咁樣？咁但佢就即係戴翻個頭盔嘅。 佢話好多人話啫嘛，佢冇話自己覺得應該啊。 之後咧，佢加多句嘅，就話講到尾。這些呢都是僱員和僱主之間的安排這樣。但他講了這句之後呢，就很多人呢就在新西蘭已經很著弱了，就很多討論。他就沒有立刻講個好處是怎樣，但是跟著很多評論呢就跟他加了一些註腳的了。就說啊，是啊，其中即當然啦，即這個是生活上高會好啲啦，即生活質素上高。咁跟住就講咧，就話呢個對男女平等都好重要啊。因為疫情期間咧，好多本應翻要翻工嘅爹哋咧，都喺屋企裏邊啊嘛。 係啊， 喺屋企裏邊咧就洗碗洗地都難免要幫手噶啦。咁就變咗男女平等啲啦。 唔係以前嘅太太做曬嘛？ 冇錯啦，即係喺屋企裏邊咧，即起碼大家個分工咧都會平等啲。咁第二個好處就係能源效益啦，你減少啲交通啊，即係喺辦公室嗰啲電費啊、空調嘅費用啊，種種咧都會慳翻啲。當然，好似就係咁講到，最緊要咧就係個生活質素會好啲。咁而新西蘭嗰個特別考慮咧，就係因為佢哋其實都幾依賴佢哋個旅遊業嘅。佢哋個旅遊業咧係僱用咗佢哋15%嘅人口。即係話差唔多6個人裏面咧，就有一個咧係同旅遊業有關嘅。咁一個亞德恩個諗法咧，其實就係、是。我哋即系啱啱恢复嘅时候咧，其实都好难期望好多外国嘅游客嚟噶啦。咁咧，不如咧就等我哋自己啲国民咧都有多啲嘅时间可以系即系本土旅游啊。其实我哋香港都系咁样谂紧嘅，即系人哋未翻嚟之前咧，系咪我哋自己咧都可以多啲去睇下深入旅行啊，即系深度旅游啊，即系睇下自己本地文化咁样。咁所以咧，佢个讲法咧就是、最对振兴疫情之后。嘅國家經濟咧都好有幫助嘅。咁呢一個就聽上嚟好前衛咁樣啦。原來咧估都估唔到啊！就喺西非咧有個國家已經係行緊嘅啦。係即係比任何啲西方發展中嘅國家發展咗嘅國家咧， 仲快添。 仲快啲啊！呢個國家咧就係西非嘅剛比亞。佢哋人口好少嘅啫，即係250万都唔到。但是他们现在的政府呢就已经是行着呢是四天工作周。咁四天工作周呢其实就不是说即是啲雇员做少咗嘢嘅。不过大家就早啲返工囉，迟啲放工囉。佢哋呢就是朝八晚六嘅。就是我哋朝95000啦，佢哋朝八晚六。咁嗰两个钟头其实拉返文一个礼拜呢就返工嘅时数呢都是40个钟头。但是呢就即是啲打工仔啊，就多了一日咧，就好用好多啦。 都是。 呢、這個康比亞大家可能是冇乜印象嘅，但係如果大家有看到個劇集咧，叫做《根》啊，即係講啲黑人咧，就點樣係被賣到去美洲做奴隸啊嗰度。咁佢哋講嗰個內，即係嗰個族嘅個部族咧，係怎樣被人即係賣咗做奴隸咧？就係喺呢度開始啦，就喺剛比亞呢度開始啦。咁所以其實個國家好似係咁樣，我之所以咁樣介紹咧，因為經濟其實冇乜特別嘅。 但係會唔會其實亦都係因為佢經濟唔係好似一啲發展中嘅國家咁發達咧，所以相對地會容易啲去執行呢樣嘢咧？ 可能係啦。美國咧就成個美國冇試過啦，但係美國有其中一個州咧猶他就試過嘅，其實佢哋試咗3年啊，喺2008年咧就試過咧係 政府啦，即係當地州政府咧，就係州長嘅命令嚟嘅。即係用咁嘅方法咧，就政府咧就辦公係由五日改到去四日嘅。 嗯。 不過咧，就最後俾佢哋個立法機構咧就推翻咗。即係行咗三年咁多嘅啫。之後而家咧，其實美國就即係正話講話政府咁樣嘅層次嚟做咧，就冇乜啦。 嗯。 但係個別機構咧都有嘅，就譬如有啲學校咧，佢哋都係翻緊四日嘅啫。 嗯。 咁嗰啲主要咧就係唔係喺大城市嘅啦，就喺啲鄉郊嘅地方咧，就講到尾咧都係為咗慳錢嘅啫。即係啲老師啊，各方面咧啲人工咧就可以少一啲啊，咁樣。 係。咁啊，即係疫情其實都刺激咗我哋有好多呢啲咁嘅新思維嘅。咁啊，除咗話真係為咗令到嗰個疫情可以緩和之外咧，呢啲嘅措施到底可唔可以帶落去之後啦？到我哋想恢復翻自己嘅國家同埋自己嘅地方嘅時候可以用到咧？咁啊，真係拭目以待啦。亦都可以自己諗一諗啦。其實除咗對嗰個嘅經濟發展啊，或者係對啲家庭關係，好似頭先講嘅男女平等之外咧，對環境我相信亦都係一個非常之大嘅幫助嚇 ，Andy。 係啊，冇錯啊，嗱，我哋而家香港而家嘅政治環境有好多嘢要諗啦。 嗯。 咁但係其中咧，即係疫後啊，疫情之後咧，點樣去唔單止要恢復，係要向前看咧，都好重要嘅。 係啊。 咁正話講到好多好多領袖嗰個民望係點？咁我諗大家個問號就係咁香港咧。香港就冇一個好似正話咁樣咧，就直接個時間上高咁啱嘅對比啦。咁但係咧，即、就、係、 是、 我哋特首咧，如果係計，我哋有兩個統計嘅，一個咧就係俾幾多分啊咁樣。咁俾啲幾多分咧？最近嗰次咧就係、是大家俾個分數平均咧就係27.9。咁就升咗0.2分嘅。咁其實統計學上就話冇變化噶啦。咁呢個就俾分嘅。咁至於支持率咧，就係17%嘅人話支持我哋特首，反對咧有73%。 咁啊，呢啲嘅數字即係作一個參考啦。既然係咁，好啦，今次講住咁多先啦，唔該曬 Andy。 好，拜拜。 拜拜。 晨光大學。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批示威者寻日响应网上号召，在铜锣湾和湾仔聚集，参与反对国歌法和港区国安法的游行。警方部署大批警力，在示威者占据马路开始游行的时候，发射多枚催泪弹驱散。示威者其後在銅鑼灣和灣仔不斷遊走，有人向警員投擲硬物，期間有商鋪櫥窗被破壞，警方多次施放催淚彈，亦都出動水炮車射水驅散人群。入夜之後繼續有人在灣仔鵝頸橋一帶聚集，警方截查並且制服多人，截至昨晚9:30，警方拘捕至少180人。政府发言人话，寻日在铜锣湾和湾仔一带出现暴行，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又话显示港独和黑暴分子仍然猖獗，引证就国家安全立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话，全力支持警方严正执法，会带领各纪律部队竭力维护国家安全。全國人大授權常委會審議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草案。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說，北京的做法可能引致美國制裁，亦都威脅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地位。他說，借著這條國安法例，北京似乎將會基本上接管香港，假如北京方面咁样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好可能无法证明香港维持高度自治。奥布莱恩话，如果出现呢个情况，美方会针对香港同中国实施制裁措施。 另外，英國小報每日快報報導，英國首相約翰遜在今年較早的時候曾經在會議上對國會議員表示，假如北京進一步箝制香港，他可能會準備容許香港市民前往英國。報道說不清楚約翰遜的意思是指英國國民括弧海外護照持有人和他們的家庭成員，抑或是全香港人。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早上局部地區有雷暴，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30度，吹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聽日有驟雨和雷暴，本週中期天色稍為好轉。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啦，咁因为香港岛嘅道路状况啦，下列嘅巴士路线需要缩短行程或者系改道行驶噶，咁包括905、905P、914P、914X 啦、978、978A 同埋978B 啦，都系去香港方向啊。咁呢啲路线咧都系缩短咗行程啦，或者改道行驶，咁就经过就留意翻啦。咁另外啦，为咗配合翻中九龙干线工程啊，咁而家开始海宏道天桥去翻西隧方向，翱翔道同埋。丽翔道通向翱翔道的掉头处将会永久封闭的，而丽翔道至到考场街东行的右行的右转行车线，以及介乎渡船街至到海宏道之间的一段丽翔道去回码头方向就会正式启用的，所有车辆是禁止由丽翔道去回油麻地方向的右转行车线掉头回去码头方向，一带有不少的临时封路和改道措施，经过就留意了，受影响的巴士和小巴路线都会改道行驶的。咁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我是 Lisa Lion。为咗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同人多挤迫嘅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1632年，瑞典获得法国在背后撑腰，御驾亲征的瑞典国王带领军队在德国女神应战由军事天才华伦斯坦领导的帝国军队。在兵力悬殊之下，帝国的军队能否力挽狂澜，击退敌人？这场被誉为30年战争的决定性战役，怎样改写神圣罗马帝国的命运呢？30年战争之毁灭，听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嚟到7:37，有啲嘅射击练习通告咧，同听众一齐睇睇先。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都系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咁啊，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好啦，今朝 spot 到你，除咗我之外，阿 O 都喺度。早晨啦 ，O。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星期一啊，早晨，早晨。咁啊，唔知琴晚咧，大家有冇睇波啦吓？咁啊，琴日咧，除咗有啊呢个南韩嘅职业足球联赛啦，仲有咧德甲啊，都战火重燃啦。咁啊，大家可以睇下德甲嘅。琴日我都睇咗半场德甲，系啊。咁啊，喺屋企临瞓嘅时候， 你睇嗰场有冇换晒五个人啊？都系 有啊。冇睇足嘅，睇到一半瞓咗啦，因为。通常啲波咧太好睇咧，又会睇到一半瞓咗嘅；太难睇咧，又会睇到一半瞓咗。 点解？点解好睇都会一半瞓着咗？ 好睇都会一半瞓咗。上半场已经3-0咯。 哦， 讲紧嘅咧就系啊呢一个咧 RB 莱比锡啊就对呢个缅恩斯，缅恩斯主场喂一支怪招啊！缅恩斯啊主场球队嚟噶嘛？咁咧我就一路睇直播嘅时候咧。我覺得好怪啊！點解咧？成場咧都鼓聲雷動咁樣咧、 哦， 好似咧充滿曬，起碼有5,000-6,000嘅呢啲個球迷啊入咗場，但明明睇落去個觀眾席嗰度冇人嘅、 啊， 跟住咁點解會有咁大聲咧？咁大嘅歡呼聲或者柴台嘅聲音， 我哋都做 mixing， 我哋都知 係啦，後期加， 哎呀， 仲要後期加係。淨係現場睇 live 嘅觀眾先會感受得到嘅、 哦， 在場嘅球迷聽唔到有聲嘅、哦。 喂，咁入波嗰陣時點啊？佢哋跑去邊啊？ 佢哋都係平時一入咗波，因為已經入到第二、第三球，大家都知道篤定咗個勝局啦，咁樣啊，勝果已經咧篤定咗啦。跟住大家咪又係碰下手踭啊，跟住點樣拍一拍個頭啊？咁、 有冇跑去觀眾席嗰度 V 啊？ 冇，觀眾席真係冇人，全部包曬旗幟嚟嘅，即係全部啲位咧都係吉位嚟嘅。跟住就有緬恩斯球會嘅旗幟咁樣啦。咁、但係咧，我哋喺現場睇波嘅時候咧，即係睇 live 啊，透過電視機睇嘅時候咧。哇，好嘈喎！甚或乎咧，佢做咗個效果出嚟咧，係因為係緬恩斯主場啦 ，RB 萊比錫作客嘛。但係頭先都講過啦，萊比錫係咁瘋狂入波啦。咁最後嘅結果係5-0啊，作客嘅萊比錫大炒緬恩斯噶嘛。咁咧萊比錫一入波咧有噓聲添。佢mix 咗啲嘘嘅声音落去，即系譬如一 有谂过嘅佢哋， 或者咧莱比锡咧一啲疯狂嘅拦截啦，咁样、即系铲到缅恩斯即系主场嘅球队嘅时候咧，跟住又有嘘声，跟住球证咧吹错嘅时候咧又有嘘声，咁啊主队咧。可能有啲好有機會嘅黃金入球機會嘅時候咧，啊，大家咧又會，但係錯失咗啦。頭先都講啦，個比數係5-0，即係緬恩斯一球都入唔到啦。咁、佢所有球咧，所有波咧都係啊掠門而過啦咁樣。咁、那個波一掠門而過嘅時候咧，大家就會哦咁樣，即係好多呢啲唔同嘅反應、 啊。嗰、那個做即係 channel 嗰個好忙喎、 啊，係好忙啊，好忙、啊。但係咧，好老實講，唔太假嘅， 係嘛？ 如果你知道咧。在場係你以為在場係有球迷嘅話咧，嗰、那個聲音啊或者聲效嘅運用咧係相當得意嘅，我自己覺得。不過咧聲效運用得意咧，球隊嘅發揮就欠缺運氣啦，同埋把握能力啦。所以咧主場比啊呢、這個 RB 萊比錫大炒5-0咯，真係啊幾得意啊嚇！估唔到德甲今時今日咧引入呢一樣嘢啊，不過引入這個呢個咧都比咧南韓嘅職業足球聯賽好啊。之前嗰個吹氣公仔事件係搞到滿城風雨啦。咁、其實咧無論係德甲方面咧都有一啲紙牌人嘅，其實紙牌人之前喺多蒙特嗰場比賽都有嘅，咁、但係紙牌人都係好靈異嘅嗰件事啦，因為咧你個鏡頭 馬會嗰個人係嘛， 係啊，離遠離遠啊，離遠你都睇到哇紙牌嚟喎，漏啲喎，咁其實啲球員心諗唉嘥氣啦。咪鬼搞呢啲啦，咁样你认认真真啦，唔使扮有球迷嘅。即系当大家都知道 个世界或者一个球场系冇球迷嘅时候，咁、 嗯、 你咪做翻冇球迷咯。咁、 嗯、 大家都知道噶嘛，你唔使话俾人哋听话。喂，系啊，呢、這个世界冇球迷噶，不过唔紧要，我都动啲纸牌喺度。咁、 啊、 有啲掩耳盗铃 feel， 自己觉得自欺欺人咯。 做嘢要出师有名嘅，我觉得虽然嗰啲纸牌都知道明白佢哋咩心意嘅，但、嗯、你又讲得啱啊。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发生紧咩事啊嘛。唯独是系咩咧？我觉得系如果真系有啲球迷，即系啲球会就系做法就系、是、就系想啲球迷咧就用自己嘅样贴喺个观众席嗰度。咁我觉得咧就嗰件事虽然都系吊诡噶啦，但系起码大家会觉得系因为啲球迷嘅意愿，咁啊令即系 send 自己张相俾球会，咁希望球会都可以将自己 系、啊、你呢个都系一个商业嘅行为嚟嘅，可能即系譬如话自己咧冇乜机会同某个球星去影相，当呢、這个美斯咁先算啦。咁啊可能有机会，譬如讲紧西甲复赛嘅时候，咁大家咧就喺巴塞嗰个网站嗰度，即系 send 啲相，究竟咧边个可以同咧美斯合照？咁跟住咧，美斯一入完波咧庆祝咧，就必定要揽住嗰个球迷嘅纸板， 系咯。 咁、那个球迷个样咧就系小白个样啦。咁但系咧，你要知道，咁佢西甲嘅转播咧全球噶嘛， 啊、 即系咁，所以咧好多人都点？喂，小白，我见到你上电视啦，你同美斯影相啊？ 唔系恩尼斯达、 啊，哇，好劲啊！系啊，咁样跟住就会觉得，其实都几好、 啊。 虽然自己咧唔能够现场啊揽住美斯影相，或者美斯揽住你影相啦，但系咧佢揽住你个纸牌咧，其实咧嗰、那个 screen cap 咧都别具收藏嘅意义同埋呃 like 嘅意义。 系啊，同埋我谂全世界嘅球迷望到呢啲咁嘅嘅点子咧，都会觉得以为即系几好，起码大家会去望、去留意。 系 呢、這个已经系一个好赢咗一步咯，我觉得。 系啊，讲得冇错。咁啊，大家网上吸 like 咧，都系想吸金嘅啫。咁啊，同大家咧跟进埋咧转会市场喺亚洲嘅球员嘅身价排行榜咧，第一位方面咧就系、是、南韩嘅孙兴文啦。咁孙兴文咧6400万欧元啊，哇，好厉害、啊、年薪咁样。咁啊，热刺嘅球员嚟嘅，去到第二位咧已经争好远噶啦。嗱，第一位系孙兴文啦，6400万镑啊。第二位咧系日本嘅球员啊，咁啊中岛翔哉，咁但系得1600万， 哎呀， 差好远啊！ 踢边间啊佢？ 佢系踢紧波图啊，葡萄牙嘅球队咁、哦、波图，跟住咧再落咧都唔系南韩同埋日本咯，竟然系一位伊朗嘅球星啊！咁、啊当地好出名嘅，而且好好波嘅，盘扭能力好强，叫阿斯蒙啊，踢紧咧新尼特啊吓，咁啊再落咧先到久保建英，咁啊久保建英咧1350万镑啊，1350万欧元至真。咁成日挂住睇英超，记住个磅啊！欧元咁啊，踢紧马略卡嘅，咁啊，你话喂，成个 top ten 啊，十大嘅排行榜入边有冇中国嘅球员啊？咁系有嘅，第十位咧母女啊吓，咁啊踢紧爱斯芬奴啦，800万欧元啊，系佢嘅身价咁样啦。咁啊，其实都以日本嘅球员占多嘅，譬如头先讲啦，中岛翔哉啦，咁啊久保建英啦，仲有南野拓实啦，咁样谦田大地啦，呢啲全部咧都喺外国揾食嘅。咁啊，睇下今次疫情咧有冇机会影响呢啲亚洲球员嘅身价？因为睇到其实可能有机会球会都未必赚到钱啦。当球会未必赚到钱嘅时候咧，球员嘅身价咧就会随之而贬值噶。呢个系一个好简单嘅经济学理论嚟嘅。 系啊，所以咧都有啲叫做球会咧就已经讲咗啦。咁啊，今年咧咁啊，全部嘅人咧都要减薪，咁啊减薪可能系20%，可能30%，咁啊唔知啦吓。咁啊睇下会唔会真系减薪啦。咁啊，另外咧都望一望咧就系西班牙方面啦。咁啊，西甲咧咁啊，而家可以话喺6月8日起啊，咁啊就会复赛啦。咁啊，但系咧都会所有嘅比赛喺呢个嘅闭门会议闭门情况底下咧就进行呢一个比赛嘅。咁啊，停战之前啦，咁啊巴塞咧就以27战得到58分咧，咁啊暂时咧就守喺呢一个嘅第一位嘅。咁啊，其他嘅球队包括咧就系皇家马德里啊，落后2分啊，排喺第二位啦。咁啊，嚟紧啊，好快脆咧，咁啊开战啦，咁啊相信大家都会留意住噶啦。咁但系另外呢个咧都几特别嘅，就要望埋啦。咁啊，如果咧即系叫做开战嘅话啦，咁啊大家都会谂下 VR 技术咧会唔会采用咧？之前有话过，譬如英超如果真系开战嘅时候咧，咁啊 VR 技术咧就未必咧会用啦，因为嗰个 VR 嘅房间咧，咁啊有机会咧就系会都几多人啦，可能需要超过4个人咧去到协助呢个 VR 系统。咁但系意大利方面咧，就有消息话到咯，如果意甲嘅球季恢复嘅时候啊，咁啊好多人都话难免即系 VR 咧都系要 cancel 噶啦。不过而家就话到啦， 到時有機會咧喺間房只係三個人，咁而且個距離可以拉遠咗，咁令到呢個 VR 技術咧就可以繼續用得翻嘅。咁到時係咪真係用到呢個 VR？ 我哋留意下睇下意甲復賽嗰陣時係點樣啦。雖然譬如有啲聯賽，譬如法甲方面咧，就話而家喺度諗啦，係咪提早得太多去宣布呢一個嘅腰斬咧嚇？咁唔好理住啦。好啦，咁早前咧 NBA 方面咧，亦都咧就係話到啦，同美國嘅迪士尼方面當局咧就進行對話，計劃喺美國佛羅里達州奧蘭多重啟2019-20年度嘅賽季。咁而消息喺當地時間星期六亦都得到咧就聯盟發言人咧就係證實科。好啦，咁 NBA 同美國國家籃球運動員協會啊正在一齊咧就係同美國嘅迪士尼公司啦進行磋商。咁想喺七月尾重開呢一個嘅聯賽。並且以咧就係奧蘭多 ESPN 綜合運動園區啊，喺園區啊作為單一嘅比賽、練習同埋留宿嘅場地，即係所有 NBA 球員咧都會留翻喺呢一個嘅綜合運動園區噶。咁我哋話到首要咧，當然希望所有嘅球員都係健康同埋安全啦。因此啊，佢哋正在咧就係同公共衛生嘅專家加埋咧就係政府嘅官員合作，制定緊一套全面嘅準則，以確保咧就係適當嘅醫療規程同埋咧就係保護嘅措施。咁受到呢個新型冠狀病毒影響 ，NBA 喺3月11號開始無限期休戰啦。咁根據翻當地嘅報道 ，NBA 將會下個星期五進行理事會嘅視像會議，咁期望為球員同埋教練揾到重啟聯賽等等唔同嘅方法，以及提供更加多嘅信息。咁當中咧最具爭議性嘅問題就係、是、大家咧即係仲剩翻可能十幾場嘅常規賽。是打埋佢啊，定还是直接进入呢一个季后赛嘅阶段呢？咁大家密切留意住消息啦吓。咁啊，睇翻呢个综合园区啊，占地222英亩，拥有3个嘅运动场馆同埋24000间嘅酒店房间，都可以融入晒 NBA 咁多位球员嘅。 Strike and you're out, baby. Don't care if I sound crazy, but you never let me down. No, no. That's why when the sun's up, I'm staying. Still laying in your bed, saying, ooh, ooh, ooh, ooh. To know you better, kinda hope we're here forever. There's nobody on these streets. If you told me that the world's ending, ain't no other way that I can spend it. 一首嘅作品 Ariana Grande 加上就 Justin Bieber 嘅歌曲 Stuck With You。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朝早7:52啦。国际新视野，早晨 ，Barbie。 早晨啊，小白啊，嗱，其实咧，我知道咧，有好多嘅同学仔咧，即系特别系今年嘅 DSE 考生啦，喺未知道自己今年系咪真系可以如期咧，或者延期啦吓，考试之前咧，大家都谂咗好多个方法啊，到底可唔可以咧喺屋企考完试之后咧，可能就系搵人嚟收卷啊，又或者系用一啲嘅网上嘅方法嚟到作答试题咧？ 吓、啊，咁咪变咗 open book test 咯？ 嗱，你都系咁谂咧，其实好多人都谂过呢招噶。不过咧，原来真系有国家咧系会选择咧喺呢个疫情期间咧就系随机应变，除咗话咧网上教学之外咧，考试亦都系用翻相类似嘅形式嘅。 啊，网上考试啊？ 系啊， 真系 open book 嘅、 啊。系啊，嗱，不过佢呢一个嘅网上考试咧，讲紧咧就系美国嘅一啲先修课程嘅考试啊。咁咧，佢就系要求考生咧，其实就唔系话打入去个电脑，即系唔系用键盘去打字嘅。即系唔系呢一种形式嘅作答，反而咧就系其实佢都系要用笔啦、用纸啦去写低嘅答案，真系切切实实系答落份试卷度嘅。 有冇人望住我先？ 咁佢又冇讲有冇人望住佢。 好易出猫喎呢啲位。 同埋咧，其实如果你除非个镜头影晒你全屋咁多个角度啦，如果唔系其实你谂到可以贴到猫子嘅地方啊，大把啦。 我咪就系贴喺个 cam 隔篱咯，你个 cam 边度？系咪？ 或者喺个脚架嗰度系嘛，黐住张纸， 即系好似嗰啲 向下望咁啊！ 我做埋字幕机都得噶。 咁啊，即系其实大家都谂咗好多唔同嘅呢啲招数嘅。咁、我唔知佢点样嚟到平核佢到底有冇出猫啦。不过亦都可能有一个心态就系、是，都系嘅，信大家啦，叫做唔会啦。嗱，但系咧，而家今次嘅报道咧，讲紧嘅问题咧，就唔系关于出猫嘅问题，反而系嗱，头先讲咗话佢哋要白纸黑字咁样，真系写落去一个嘅纸张嘅试卷上面啦。咁到底写完个试卷之后点咧？原来咧，佢就系要求啲考生咧，将个答卷影相，咁然之后咧，就再系上载翻去嗰个考试嘅网站嗰度啦。即系你知有好多大学咧， 即系都系用 paper。 系啊，都系要白纸黑字咁样写。其实咧，好多大学而家咧交啲论文咧，佢都会除咗话你要交一个 hard copy 去到即系教授嘅办公室之外咧，其实好多时都会要求你咧就系上载去某一啲嘅网站嗰度咧，就一来对你自己有个保障啦，即系你自己系如期交嘅。咁你譬如有一啲数码嘅记录啦，叫做知道你嘅足印咧，就系、原来喺嗰个 deadline 前真系交咗份卷嘅咁。一来啦，二来咧亦都系因为咧，其实网上有好多嘅软件。是可以搜查到到底有冇啲抄袭成分啊，又或者有冇啲引用咗人哋嘅内容系错嘅咧？咁咁佢都会做到一啲相应嘅查核啦，同埋一啲检测嘅。咁亦都帮咗即系啲教授一个忙啦，即系唔使话下下都 check 下你系咪有抄人哋呢度嗰度咁样咯。 查到噶嗰啲？ 我唔知啊，但系咧，据闻系查到嘅。 咁犀利？ 系啦，有一啲咁样嘅软件嘅，咁好多大学都采用紧噶啦。咁但系今次咧讲紧呢一个报道咧，就系美国啊。原来出了什么问题呢？就不是关有没有出猫事，亦都不是关份试卷事，反而是呢，原来他要求考生上载那个图片的格式出了问题。嗱，你知啦，而家大部分人，如果我叫你考完份试卷影张相，小白你会用乜嘢方法嚟影张相啊？ 咁嗱，仲要上载喎。 系啊，仲要上载。 佢仲要上载，咁最方便梗系用个智能电话啦。 系啊， 呢头影完嗰头 send 埋啦，唔使烦。 我相信大部分嘅考生都系。 系咯。 好啦，美国我唔知道最多考生用嘅系乜嘢品牌嘅电话啦。 系咪先？佢唔系要人用 scanner 系嘛？绝咗迹噶咯呢样嘢。 嗱，佢又唔一定系 scanner 嘅，不过原来咧某一个即系佢哋自己本身嘅三个。手机咧，嗰、那个嘅相片格式咧系上载唔到噶， 吓唔系嘛？ 即系上载完之后咧，嗱佢系表示佢收到嘅嗰份卷，但系原来咧系 read 唔到嘅，即系个 file 开出嚟咧系开唔翻嘅。 吓， 哎呀！ 其实佢哋当局应该谂下要支援翻各类型手机。 其实首先就应该要试下先啦。 咪系咯， 你有冇嚟考完之后，跟住发觉原来个格式上载嘅时候系上载唔到，跟住咧原来官方咧先至再公布翻。某一啲嘅格式咧，先至系合乎佢哋嘅上载标准。不过呢个时候已经太迟啦，因为咧有好多嘅考生咧都系选择咗用自己嘅呢一个智能手机咧影低个答案之后咧就上载个系统度。咁即系话有好多人都交咗卷啦，咁但系咧又都读唔到，咁点算咧？嗱， 咁於是咧， 用 internet convert 翻， 我都想。嗱，佢第一個步驟最初嘅時候咧，當局係回應翻咧，就係話：哎呀，會導致嗰個答卷無效喎。哇！咁你作為一個考生，咁梗係好驚啦，係咪先？因為我明明已經答曬咯，咁然之後因為你嗰個格式上載唔到你個系統，你就話我個無效，咁點算咧？咁啲考生就梗係會反映啦，係咪先？咁反映咧，當局梗係一定要改善啦。咁於是乎咧，就有啲考生咧就投訴啦，即係話：喂，你根本都冇俾過啲清晰嘅指示，亦都冇人預兆過有個咁嘅問題，咁唔應該將個責任歸咎喺我哋度喎。 大家個諗法就係、是。你唔會上載唔到係嘛？ 咪就係咯，邊有諗過連最基本嘅智能手機影出嚟嗰張相都上載唔到？ 同埋 係 一個即係都幾多人用嘅牌子嗱，而家通常 hit 都係嗰幾個牌子嘅啫，兩三個啦，係咪？ 起碼應該要試曬嗰幾個牌子影出嚟嘅相都上載到先啦。 你話你用翻以前嗰啲電話咁。上載唔到嘅，咁我都情有可原啦。而家呢啲大咁普通嘅電話上載都上載唔到。 嗯哼，咁於是乎咧，有關當局咧就修正咗佢哋嘅嗰個相關說明啦、 啊， 就加翻話咧，原來只係得呢一個叫做APJPG 格式啊 ，JPEG 係啦 ，JPEG 格式嘅圖片咧先至得嘅啫。 哦， 咁原來咧有好多手機影出嚟咧本身都唔係 JPEG 嘅呢一個圖片格式嚟嘅。咁、 啊、 於是乎咧就提醒翻大家啦。咁而之前嗰啲。当然梗係俾多次机会人哋啦、啊、即係点可以话即係当你无效啊，因为其实真係唔关人哋事㗎嘛。 咁点啊，咁嗰啲学生要自己转档再 send 返上去啊。 係啊，所以佢而家就俾一个新嘅指引，就係话你哋自己呢一系就转返档变返做 JPEG。或者呢原来呢智能手机个功能就係话呢，如果你透过电邮去将你啲相片呢 send 出去呢、嗯、无论 send 俾自己好 send 俾人哋好啦，原来会自动帮你将个格式转咗做 JPEG 㗎。 哦係啊。 係啊，咁所以呢就话啦，咁啲考生呢就可以选择用电邮的方式去交卷咯，依家就多了呢个选择啦。 哦，咁佢哋应该是一早就写到明， 啊、 又或者一早咧就俾埋条 link 人哋话、其实如果你想交嘅呢、這个可以帮你 convert， 又或者俾埋 email address，、嗯、你交嘅时候咧、啊，你就可以直接喺呢一度咧就 send 个 email 过嚟咁样。 嗯，不过咧嗱，最无辜嘅咧仍然系一批嘅考生啊，因为咧之前一早第一批上载咗，发觉唔得嗰啲考生咧。佢哋係唔可以重新上載嗰份答卷嘅， 係、 啊、必須要重考啊！ 哦，咁無辜嘅， 真係好無辜啊！ 之前嗰份可能考得好好嘅喎， 係啊，不過佢投訴咗就為之後嗰啲學生謀咗福祉咯。 外邊出席支持會嘅集會，出席支持者集會，佢抵達嘅時候有戴口罩，但係好快就除低，同支持者握手，冇保持社交距離。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757， 日元 107.76， 瑞士法郎 0.972， 加元 1.399， 人民币 7.134， 英镑对美元 1.219， 欧元对美元 1.091， 澳元对美元 0.65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11。 日经平均指数报20,667点，升27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9.82美元，卖出1,732.06美元。天气方面，位于广东西部的雷雨区正系向东移动，同时一道低压槽正系为华南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中午前后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有骤雨同雷暴，本周中期天色稍为好转。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哈罗国际学校对出嘅。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快线有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哈罗国际学校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

早晨，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嘅节目，欢迎你选择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咁啊，今日嚟到咧星期一啦，时间方面咧，早上嘅八点搭啱啱十一分，咁啊直播室咧，依家咧就有阿 O 啦， 早晨啊， 有阿 Barbie 啦， 早晨啊， 亦都有我彭仔程振彭响树，咁啊转过呢一个嘅钟数咧，咁我哋三位喺度咧，就同大家咧都会睇下咧今日咧嗰个天气预测啊，都好紧要啊！呢排咧都时晴时雨咁样，周末周日嘅时候算系系咪算系好啲咧？ 一般般咯、啊，礼拜六就差啲啊，礼拜日会好翻少少啊吓。 系啦，啱啱过去嘅周末周日，咁好似日间嘅时间都有一段时。期咧係可以有太陽曬下咁樣嘅， 係啊係啊。 咁如果即係驚子發毛嘅朋友咧，可以出去曬太陽啦。 係好似一棵植物咁樣咯。有啲朋友形容自己一棵植物，哎，要吸收啊維他命 D 啦。 啊，咁都要有少少活動嘅人啊，始終都要係咪啊？咁雖然呢一個嘅疫情咧未係完全咧消失啦，咁但係就香港人咧都係蠢蠢欲動噶啦，即係包括埋自己都係咯。所以星期你到星期六嘅時候咧。 买下嘢出去， 其实都是很基本嘢嚟嘅，系即系唔系话特登要去边度玩咁样，而系即系都需要食嘢啊，都要买下啲粮食噶咁样。哇，确系咧，不论系超市啦， 抵玩啊， 商场啦，食肆啦。或者是公共交通工具都未是好擠迫。 嗯。 哇，其余呢嗰啲地方呢都真係喂人山人海。 商场已经出动晒啦，好多一家大细都。 都真係人山人海咁。 不过都戴晒口罩嘅，但係至于个社交距离就未必可以隔得好开啦。 都有阵时候我都会留意一下一班朋友喺一个场合嗰度聚会啊、或者係一起咁样好多人咁样，我都会数下呢度。有冇多过八个人啊？ 帮佢数下， 系啊，帮佢数下，即系提下佢哋啊嘛。如果系多， 有冇得两个细路仔加埋变一个大人嗰啲，好似计车费咁样系嘛？ 有得咁计咩？你问下政府有冇得咁计啊？梗系冇啦吓。咁所以都发现真系吓，市面上咧，大家都越嚟越接近咧，回复正常咁样啦。咁希望呢一个嘅全面回复正常系因应翻个疫情已经消失啦，而唔系。自己想啊，我要 按耐不住，系啦 啊咁样，好啦，咁至于今天咧嗰个天气预测咧详尽嘅。内容资料系点呢 ，Barbie？ 嗱，今日咧就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中午前后咧骤雨较多嘅，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咁啊，展望明日有骤雨同埋雷暴啦，而本周中期咧天色稍为好转哦。 咁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啦，相对湿度87%嘅。咁阿 O 喺度咧，自然少不了咧，我哋跟住就要攞盘数出嚟睇下， 要睇睇啊！上个礼拜五真系。大家都愁眉苦脸啊！今个礼拜可唔可以好翻啲啊，大佬啊，俾下面啦、啊！ 咁上翻都系你之前蚀落嗰啲嚟啫嘛！好啦，咁啊，揾埋我哋嘅财金达人一齐倾啦 好，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早晨，早晨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啊！阿 O 请嚟咧，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咧分析环球嘅财金大事件啊！温生早晨， 早晨好， 早晨啊！哇，地缘政治风险咧又升温啊吓，咁啊，大家咧都会难免有啲避险情绪啦，咁啊，所以咧星期一嘅早上咧，交俾温生啊，帮我哋做个咧环球啊金股汇嘅前瞻啦，温生交俾你。 好啦，咁啊，首先睇翻上个星期先啦，咁啊，上个星期嚟。讲过咧，喺个星期五咧，有几样嘢咧值得我哋关注嘅。咁首先第一样嘢就睇翻英国嘅统计处嘅数字显示啦。咁受到疫情影响嚟讲嘅话咧，英国政府咧就单喺四月份咧就增加咗咧系621亿英镑嘅债务嘅。咁呢个金额咧可以话相当之大啦，相等于大约系几多次咧？大约系整个2019-20年嘅财政年度嘅整体嘅金即系贷嘅金额噶。咁亦即系话咧，过 去六十年以嚟咧係最大嘅單月嘅借貸水平。咁啊，加入咗四月份呢一份債務之後嚟講嘅話咧，而家英國嘅整體嘅債務相對比佢嗰個整體經濟生產總值嘅 GDP 嘅比例咧，就已經係接近100% 嘅啦。咁我哋記得咧，去年四月份咧，英國嘅整體債務對比佢嘅 GDP 嘅比例咧，都只係講緊80%，而家去到100%。咁啊，另外值得留意嘅係咩咧？就係英國咧，亦都喺上個星期五咧，公布咗佢四月份嘅零售銷售數字啦。咁如果以量計算嚟講嘅話咧，就按月咧就大跌18.1%嘅。咁啊，而家咧市場咧就關心英國五月份嘅經濟局部重啟之後嚟講嘅話咧，能唔能夠咧係改善佢嘅零售銷售啊，同埋改善佢嘅經濟啊，令到佢嘅債務對比嘅 GDP 嘅比例會有所下降啊。咁我哋即管睇下嗰個情況係點樣啦。好啦，咁啊，另外嚟講嘅話咧，就根據咧歐央行上個星期公開嘅四月份嘅議息會議記錄咧，亦都顯示到啦，就話咧歐央行咧隨時係會準備咧係會推出更加多嘅量寬嘅政策咧去救經濟嘅。咁啊，而家市場咧就關注咧歐央行咧會唔會喺六月份嘅議息會就有所就會就會有所行動啦。咁而根據路透社作出嘅調查顯示咧，而家市場估計啊，歐央行喺6月4日嘅議息會咧係有機會咧係增加咧接近咧係4亿欧罗嘅量寬嘅金額嘅。咁咧就今次增加嘅金額嚟講嘅話咧，市場咧估計咧唔單止咧會買政府債啦，仲有可能咧係會買企業債嘅。咁啊，而市場點解會有咁嘅睇法咧？亦都唔係話冇道理嘅，因為受到疫情影響嚟講嘅話咧，好多嘅英國嘅大型嘅企業啊都被降低咗調評級嘅。咁啊，削弱咗佢哋咧個舉債嘅能力啦。咁所以咧，歐央行咧為免佢哋即係借貸會辛苦啊，即係又會有困難。咁所以咧就幫嘅可能會幫佢哋咧係買債。咁我哋即管睇下到期時咧，歐央行會唔會咁樣做啦？好啦，咁啊睇翻喺今個星期嚟講嘅話咧，要留意嘅因素都唔少喎。 係。仲有禮拜三啊，都有一個咧重要嘅日子，因為咧都跟進咗一段時間啊，特別喺呢個環節咧，温生都有講啦。歐洲方面咧，即係成日都話嗰個共同債咧，究竟啊，依家件事情發酵成點樣咧？ 嗱，就係喺今個星期三，阿歐你講得好啱啦，就係咧歐洲咧就將會咧開特別嘅大會，就係去討論咧個共同債呢樣嘢。咁啊，共同債呢樣嘢，我過去都同大家講過好多次噶啦，就話咧，如果一旦係能夠成事嘅話，咁咧就可以令到咧歐洲咧更加團結啦，歐洲變得更加一體化啦，咁咧就可以勉強咧就日後咧再有英國啊脱歐嘅事件啊，令到歐盟嘅有機會瓦解嘅風險啊，咁呢啲都會大大降低啦。咁啊，當然咧亦都要明白一樣嘢啦，共同債呢樣嘢咧係一個好複雜嘅事情嚟嘅，咁我哋唔會話期望咧佢開一次會議咧就能夠咧將個問題咧係完全解決同埋能夠通過呢一樣嘢，咁所以咧就建議大家咧喺今個星期咧亦都唔使即係有太大嘅盼望喺呢一方面啦。咁但係我哋要留意住，如果佢一旦係能夠成事嘅話咧，可以幻想得到咧，會對歐羅咧會有突如其來嘅推升嘅作用喺度。因為唔好忘記啊，我講過喺呢一個即係喺呢一個未發生金融海嘯之前嚟講嘅話咧，歐羅喺呢個全球嘅儲備嘅嗰個比重嚟講嘅話咧，係去到26-27% 嘅水平嘅。咁而家嚟講嘅話咧，截至到2019年咧，我哋唯一嘅數據見到啦，就只係得嗰20% 左右嘅一個儲備嘅比例嘅水平。咁所以如果呢一個歐洲共同債係能夠令到市場對歐洲即係更加有信心嘅時候嚟講嘅話咧，就可以令到歐羅嘅匯價由而家嘅20% 嘅國際儲備嘅比重攀升到如果26-27嘅話咧，咁呢個係會一個對個歐羅一個好大嘅支持嚟噶。咁所以呢樣嘢要密切留意住啦。咁當然話説回來啦，咁如果係今個星期有好多嘅歐洲嘅國家係反對呢一樣嘢嘅話咧，亦有可能咧會令到歐羅匯價會受壓嘅。咁所以今個星期三歐洲開大會，咁我哋要密切留意住嘅事態嘅發展啦。 咁啊，匯市嘅投資者咧就要好好咁樣去跟住呢一個事件啦。咁啊，最後講埋經濟數字方面，係咪温生？ 系啦，咁經濟數字方面嚟講嘅話咧，今個星期咧都有唔少嘅經濟數字值得留意嘅。咁但係我覺得咁多個數字嚟講咧，較為值得留意咧會係加拿大，因為加拿大咧喺今個星期五咧就將會公布佢嘅首季度嘅 GDP。咁啊，而家市場估計咧佢首季度嘅 GDP 咧都難免要倒退㗎啦，因為你見到全世界因正嘅疫情嘅關係，其實都倒退。咁佢亦都唔會例外。咁而家市場估咧佢有機會倒退咧係即係按季倒退6.5%。咁啊，由於咧加拿大當地嘅第四季嘅 的 GDP 呢其實已經是見到收縮 2% 了，所以如果真的今次又出現倒退 6.5 的話，那就是說連續兩季的經濟 的收縮呢，就是加拿大的經濟將即陷入衰退了。那這個也都我覺得沒什麼大不了的，因為現在其實就算他不公布這個數字，大家都知道加拿大都不會好的，世界的經濟都這樣了，他都不例外的了。所以呢我覺得這一件事呢對加指的影響呢又不會說太大的。咁我都係睇返加指都係上落市啦，即係 1.39 至 1.42 之間度走上落啦。咁如果大家有機會見到 1.42 對一個美元嘅加指嘅，咁亦不妨呢可能可以對加指呢係多啲留意啦。 嗯，完全明白晒啦。今個早上呢非常多謝恒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溫卓培溫生呢幫我哋分析呢金股匯嘅大事件啦。咁溫生，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啦好嗎？唔該曬你，拜拜。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如果你都有一啲股票嘅疑难，想财金达人答一答你问题嘅话，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88，讲低你嘅问题，转个头阿欧就会咧问一问财金达人，究竟你嘅股票揸好放好，定还是再添啲好呢？1872388打嚟啦！ 二台通识60秒， 又挂住打机。 唔系啊，我睇翻上次去巴厘岛嗰啲相咋？ 你去过巴厘岛噶？咁你有冇食过嗰个装鸭餐啊？ 有啊，你都食过？ 冇啊，我睇过杂志介绍咋。 因为巴厘岛气候炎热潮湿，食物通常都会比较口味重，酱汁浓，同埋香料特别多。而呢个装鸭餐就用咗辣椒、印尼豆、八角、香茅、豆蔻、姜、葱、蒜等等14种香料去到调味。 唔止用得多香料啊，制作方法都好费时噶。要先将啲香料磨碎、搅匀，变成一款土黄色嘅香料泥之后咧，均匀涂喺一啲大约2-3个月大嘅鸭上面，然后将只鸭放入锅煮3个钟，再拎去炸，先可以上台。 整一只装鸭系要花啲时间嘅，但系出嚟嘅效果好好啊嘛。佢外皮咧炸到金黄酥脆。连骨头都酥脆到可以食埋，肉质细嫩，再配合埋特制酱汁，食落清爽而不油腻，讲起都想再食啊！ 不如下次一齐去食咯， 一言为定。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嘅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洁彤，试分 二台通识60秒。 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2004年参加韩国嘅明星选拔赛得到大奖而入行嘅，2007年更加加入少女时代成为队长添，今年有自己个人嘅作品啊，泰妍。 其实他都试过在2015年咧，系以个人歌手嘅身份咧，就系作个人嘅发展啦。不过2020年嘅今天，亦都有呢一首新歌，新打上榜占第10位，泰妍 Happy。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我是白元浩啊，朝头早一起身擘大只眼，听到小小白对住我唱歌，就会提醒我自己今日一定要积极完成手头上嘅工作。 太阳爸爸，太阳爸爸，你去咗边？你去咗边？快啲快啲出嚟，快啲快啲出嚟，叫住我，叫住你。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今天咧就轮到阿小白话要讲样嘢俾阿彭爷爷听。 系啊，咁啊呢两个星期咧都成日听阿 Cousin 逢星期一介绍嘅时候，就有个港台电视台有《走肉家庭》啊嘛，记唔记得？ 哦， 呢、這個追蹤三十。係 啦，冇錯。另外咧，即係都要諗翻起咧，其實喺日本都學習過一種食嘢嘅態度，係咩態度咧？就係叫食肉啊，唔係我哋嗰個肉食嗰個肉喎，肉係教育嗰個肉，食肉。 咁係真係食嘢， 真 係 食物嗰個食，係、啦。 因為頭先阿小白講阿羅啟新介紹咧，港台電視三十一嘅酒肉 肉朋友， 係啦，酒肉家庭， 酒肉家庭嗰、個酒肉咧就係唔要肉啊，係 啦，離開走開咗嗰、那個， 即係食素， 係啦， 係即係素食啊， 係啦。咁呢個食日本嗰個食字咧，嗰、那個就係叫食肉咧，就係教育嗰個肉啦，係啦， 個肉食得嘅咩？ 教育個肉唔食得係一種態度。好啦。咁呢種態度係點呢？咁 即係食腦咁樣係咪 啊？佢唔係食腦喎， 個腦都唔食得嘅。 即係我哋講人哋喂要食腦㗎，即係要係用腦㗎，係咪啊？佢思考㗎， 都係要用一種嘅諗法咧，先至可以達到呢一個境界。因為點解咧？其實佢哋經常都會喺啲小學嗰度咧，就好主打其中一個咧，好似我哋通識課咁樣嘅，佢就會教一下啲小朋友咧咩叫食肉咧 ，shakuiku 咁樣。好啦，咁到底係咩嚟嘅咧？原來咧食肉包含咗咧就係食嘢嘅態度啦，對食物嘅尊重啦，甚至乎對食物嘅珍惜啦，有啲嘅叫做戶外嘅活動，又係可以同呢一個食物係有關嘅。咁有一系列咧。呢一類型咁樣同食物嘅教育咧係有關嘅叫做課程或者措施咧，去俾呢啲嘅小朋友嘅，好啦， 就係叫食肉， 就係叫食肉啦，即係叫食物教育。 其實係咯，或者叫喺飲食同飲食相關嘅一啲。德行啊，品行啊， 即多方面 多方面嘅发展啊，或者培育啦、好啦，咁啊入边到底涵盖咗啲乜嘢咧？咁样嗱，首先日本人食嘢嘅时候，咪成日我哋广东话叫做咩？我唔客气啦咁样嘅。其实系因为咧，佢喺食 用日文讲一次， いただきます咁样。咁佢咧 再生活化啲讲一次， いただきます。 系啦，就系呢只声，就系呢种尾音。 拉长啊嘛， 系啊，就系呢种尾音啦。 系啊，即系欢迎过嚟，拉伸翻先，都拉长尾音。好啦，咁呢一個食肉咧，其實其中一個喺若干年5-6年前啊，最驚人嘅一個叫做嘅課程咧，一間學校自己編制嘅。咁嗰陣時就係叫咗一班小朋友咧，就係、是去個農場嗰度，就係、是、飼養嗰啲豬隻嘅。咁係啦，咁大家都估到。咁飼養豬隻之後咧，做乜嘢咧？就係經過咗可能一個月或者差唔多90日嘅一個嘅時間係啦。咁由啲豬仔已經變咗大豬咁樣，跟住咧個學校咧就好狠心啊， 要救咗佢啊！ 要叫啲學生咧，你哋送呢只豬仔上車啦咁樣， 送佢去屠房。係 啦，咁佢咧就會去屠房噶啦咁樣。跟住第二日之後咧，跟住就你結台上面嘅午餐肉咧，係啦。咁當然啦， 或者嗰塊豬扒跟住豬扒咧，就係佢嚟噶啦。 呢個做法咧喺日本都好惹起好多嘅爭議啊。咁但係嗰個學校嗰陣時就標榜咧，就話我哋希望將呢個食物嘅教育就其中一個咧就係珍惜啊。因為佢係啦，珍惜食物， 咁佢咪會變咗唔食咯？ 係咯。 咁當然有啲人就會喂，咁真係好反感，佢可能會嚇到啲細路仔以後食素喎，咁樣唔食啲有生命嘅嘢喎，咁當然植物有生命啦。咁但係有啲人就會覺得其實喺呢個過程入面咧，係令到啲小朋友知道啊，原來呢一個其他嘅物種咧，係用佢哋自己嘅生命去換取我哋嘅生命嘅。即係佢哋犧牲咗自己，將佢哋嘅肉咧就貢獻咗俾我哋人類，然後我哋咧人類咧就好彩，因為我哋可以有一個系統去到飼養佢哋，然後食用佢哋，咁令到我哋自己人類可以維生咁樣，就希望藉住呢一個咁樣嘅 concept 咧，就令到啲小朋友可以更加咧就珍惜食物。好啦， 咁嗰個效果係咪真係可以達到咁樣咧？ 有部分嘅學生問翻之後，佢哋真係會覺得佢哋一路喊一路食嘅，其實嗰餐飯係真係聞者傷心嘅。咁但係即係有啲小朋友佢哋都會覺得係真係原來佢哋好明白，原來其他嘅物種咧係真係犧牲咗自己，令到自己有一個食物咁樣去俾自己。 呢個係日本去全國去推行嘅一種教育， 但呢個咁極端嘅例子咧，就係其中一兩間學校啦。但係食肉咧呢一個嘅課程的而且確咧喺日本全國即係都道府縣市咧都係有推行嘅。咁佢哋好多時譬如未去到動物啦，咁如果你話食物嘅仲有植物噶嘛，咁佢哋咧仲可以叫啲小朋友你落田耕種。系啦，咁你嗱呢个最黄海海亲啊呢个方法，系啦，你种完嗰个植物， 你出 个 新路，系啦，得到收获啦， 系啦，冇错，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系啦，就系咁解啦， 系啦，咁用呢个方法咧去教导啲小朋友， 好似呢个易接受啲， 我都觉得系。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批示威者昨日响应网上号召，在铜锣湾和湾仔聚集，参与反对国歌法和港区国安法的游行。警方部署大批警力，在示威者占据马路开始游行的时候，发射多枚催泪弹驱散。示威者其后在铜锣湾和湾仔不断游走，有人向警员投掷硬物，期间有商铺橱窗被破坏。警方多次施放催泪弹，亦都出动水炮车射水驱散人群。入夜之后，继续有人在湾仔鹅颈桥一带聚集，警方截查并且制服多人，截至昨晚九点半，警方拘捕至少180人。政府发言人话：，寻日在铜锣湾和湾仔一带出现暴行，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又话显示港独和黑暴分子仍然猖獗，引证就国家安全立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话：，全力支持警方严正执法，会带领各纪律部队竭力维护国家安全。内地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谈及港区国安法，表示依法惩治反中乱港势力是港人最大心声。文章认为，对于大多数香港同胞来讲，去年修例风波以来的经历简直就好像一场噩梦。这段期间反中乱港势力公然鼓吹港独、自决、公投等主张，从事破坏国家统一、分裂国家的活动，认为这些行为已经呈现本土恐怖主义特征，但是香港有关国家安全立法的工作至今尚未完成，甚至有被长期搁置的风险，令到香港成为罕见在国家安全上不设防地区、一国两制列车面临脱轨的危险。文章认为国家安全立法是驱鬼去魔的护身符，斩黑除暴的镇邪剑，有了它，反中乱港势力才能够得到依法惩治。英国首相约翰逊说，将会按计划在下个月1号起分阶段复课，政府会小心处理，呼吁教师和家长做好准备。有学校组织欢迎分阶段复课，但是认为小学只是有很少时间就复课采取安全措施，反映政府未有做好工作令到教育界放心复课。有教育工作者联会认为政府未能够说服教育界重返校园已经安全，呼吁政府和联会进行有意义的对话。有校长组织就说，会按约翰逊的所讲，因应个别学校自身的情况决定复课安排，除非有适当的安全措施，否则不会强行重开学校。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7，日元107.73，瑞士法郎0.972，加元1.398，人民币7.134。英镑对美元1.219，欧元对美元1.091，澳元对美元0.655，新西兰元对美元0.611。日经平均指数报20669点，升28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8.36美元，卖出1729.39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中午前后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有骤雨同雷暴，本周中期天色稍为好转。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两单交通意外啊。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非常挤塞噶，排到去屯门医院啊。咁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都系挤塞，排到去友爱村。就系、是、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非常挤塞，排到屯门医院噶。咁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都系挤塞，排到去友爱村对出。咁揸车人士可能考虑唔好行屯门公路出九龙啦，因为咧都几挤塞噶。咁狮子山隧道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收费广场都有交通意外啦。咁车龙过咗博康村啊。重复多次啦，就系、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收费广场有交通意外，车龙过咗博康村噶。咁因应香港岛嘅道路状况啦，而家下列嘅日间巴士路线需要缩短行程啦，或者系改道行驶噶。咁包括系905、914P 同埋978啦，去翻香港方向啊，都系要改道行驶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啦，西行嘅龙尾排到去太古城噶。咁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对出，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喺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挤塞，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行车缓慢，龙尾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噶。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喺星河名居，反方向去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彩虹村对出。咁喺新界啦，西贡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车多，龙尾喺白沙湾码头对出。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翻九龙方向啦，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龙尾喺浪翠园四期啦。咁最后就系大埔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啱啱收到嘅最新嘅交通消息啊，就系、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收费广场的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噶，咁但系车龙都系未消散，龙尾过咗博康村啊，就系、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出翻九龙方向啦，跟住收费广场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龙尾过咗博康村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着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CIBN My Hong Kong Life, Our Culture and Our Festival 李珀以锐制作的节目 How do the women celebrate the Tea's Festival? 以李珀以语及英语广播认识他们的节日、文化和语言 Welcome to the Nepalese Class Program Karyakram Music Sangeet Festival Chad Parva Our Culture, Our Festival 上网重温节目 cibs.rthk.hk CIBS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啊，时间嚟到啦，星期一嘅朝早八点四十分啊，欢迎你继续选择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呢度系晨光第一线嘅。咁啊，直播室咧有我彭仔啦，再加埋 Barbie 同埋小白，会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今天嘅明报嘅。明報的頭版頭條啦，個內容是咁講嘅，就話全國人大會議宣布審議啊《港區國安法》之後，首個禮拜日，咁啊衝突同催淚彈咧就重現街頭啦。有網民咧，尋日就發起啦反惡法大遊行，原定咧就由銅鑼灣咧係行到去呢一個灣仔修頓球場嘅，咁而喺呢個限聚令之下咧，崇光百貨一帶咧都擠滿人潮，咁而警方咧喺多個地點咧係設封鎖線嘅，咁遊行起步冇耐啫，咁已經喺銅鑼灣咧施放催淚彈，是近两个月来首次，而水炮车亦都是再出现在闹市射水，区内多处出现冲突，而示威者快闪堵路，有人就在高楼的位置向警方投掷硬物、砖、水樽，有店铺的橱窗就被打烂，亦都有市民怀疑因为政见问题以及是清除路障而遭到那些黑衣人私了。而游行者最终未能抵达这个湾仔，警方表示截至到昨晚的九点半钟，至少有180人被捕的，主要是涉及未经批准集结、非法集结以及是公众地方行为不检等等的罪行的。咁全国人大会议审议港区国安法，并且咧喺礼拜四嘅时间咧，28号大会闭幕当日咧会表决有关嘅决定嘅。咁而政府寻晚就发声明，系强烈谴责寻日晏昼喺湾仔铜锣湾一带非法集结同埋严重暴力违法行为，并且支持警方咧果断执法。咁而政府喺寻日朝早嘅9:12发新闻稿嘅时候，都呼吁市民咧就唔好参与违法活动。咁截至到寻晚大约系10点钟，政府系总共发出咗有11篇嘅新闻稿，系描述示威者咧集结情况同埋破坏行为噶。咁呢个嚟自今天咧明报嘅头条报道嚟噶。 好啦，跟住同大家睇下今日《星岛日报》嘅要闻啦。讲到就系话啦，黄玉山称港区人大全力支持，而韩正就话啦，国安法可保港营商环境啊。主管港澳事务嘅中央政治局常委、副总理韩正，琴日早上咧就喺人民大会堂香港厅接见港区人大代表。咁啊，全国政协副主席、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以及咧中联办主任骆惠宁等等咧都有出席嘅。而港区人大代表团副团长黄玉山咧会后就引述韩正表示，唔好只系睇今次嘅安排带嚟嘅冲击，因为香港再乱落去咧，和平嘅营商环境同埋人民安居乐业咧都荡然无存，对于工商界同埋市民嘅生活咧都会有好大嘅影响，应该从积极嘅方面睇今次嘅安排，相信立法咧系能够保障香港市民嘅自由、开放同埋平稳嘅生活，亦都能够保障投资利益。而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咧，琴日亦都重申，香港事务咧系中国嘅内政，唔容许外国嘅干预，同埋咧维护国家安全，历来都系中央嘅事权，喺任何国家咧都系一样嘅啫。咁喺会上发言嘅港区人大代表团副团长黄玉山会后就表示啊，韩正回应有关人大将审议授权常委会就住港区国安法立法嘅事宜，重申国安法立法嘅权责喺中央。回归之前，中央将有关嘅立法权力交俾特区，无损中央对地区国安法嘅权责。而香港特區在23年嚟都未能夠完成基本法23条的立法，加上去年的社會混亂和暴力事件，造成了國安上面的漏洞，中央是有需要補救和填補漏洞，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才作出今次的決定，強調是由香港和國家的利益出發，亦都已經考慮了歷史和民族等等的因素。 黃玉山亦都表示啊，韓正未有提及要求香港就住二十三條立法嘅時間表，但係就認為今次訂立港區國安法咧係無損香港特區就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嘅。认为两者是平衡，二十三条立法是特区政府的责任和义务。黄玉山亦都引述韩正期望港区人大是能够全力支持特首和特区政府，形容香港的深层次矛盾不能够好像查洪药水一样一下子就解决，中央会尽一切的能力协助特区政府解决深层次矛盾。这个是来自今日星岛日报的报道。 麻烦芭比再看看来自文汇报方面的报道，讲到就是全国人大正在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草擬決定的。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天和多名的司局長也分別在網誌以及社交平台 Facebook 貼文，強調有需要訂立港區國安法，並且重申特區政府會盡全力向公眾解釋為國家安全立法的重要性，抗衡反華勢力和反政府者正在動員的無理攻擊和肆意詆毀。林鄭月娥昨日在呢個 Facebook 上面撰文就話到啦，大部分關心熱愛香港嘅市民都對有關情況感覺得到不滿，亦都表示自己近呢幾個月啊接獲不少市民嘅留言鼓勵，並且提出特區政府應該盡快啟動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禁止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立法工作。咁但係立法會目前遭到反對派議員攤換，咁啊特區政府沒有能力自行通過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非建制派議員喺往日疯狂拉布演变到今日的暴力拉扯。咁啊，佢话到：我们有能力在立法会通过任何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吗？港区国安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之后，将会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由特区政府公布实施。咁啊，被反对派质疑呢个做法咧，就系绕过立法会。林郑月娥强调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系国家嘅最高权力机关，指出三位司长同埋多位嘅局长今日啊，即系寻日啦，亦都咧有喺呢一个嘅网志上面撰文，咁啊，从多个角度讲明咧，就决定嘅合宪、合法同埋合理嘅基础。他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這個時間主動出手，透過通過決定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然後就由特區政府在本港公布實施，既有必要性亦都是迫切性。他說保障國家安全和打擊恐怖主義活動將會令到市民可以回復有安穩的生活環境，為香港帶來有利營商的投資環境。以上來自文匯報的報導。 好，唔该晒小白。跟住咧，同大家转睇下《苹果日报》嘅内页正情版嘅消息啦吓。咁啊，讲到咧就全国人大咧强行喺香港订立港版国安法，就引起全球哗然。末代港督彭定康以及咧系英国前外相聂伟敬，联同咧全球二十三个国家系超过二百位政坛人物联署，就谴责北京咧全面攻击香港自治及基本自由，公然违反中英联合声明。聯署聲明開宗明義咧，就批評北京在香港單方面咧實行國家安全法立法，是對香港自治、法治和基本自由的全面攻擊，一國兩制完整性已經岌岌可危，對此表示咧係嚴重關切。聲明指出咧，普通香港人咧上街示威是有真正不滿。咁而嚴苛法例咧，只會令局勢進一步升温，危及香港作為中國開放國際城市嘅將來。咁聲明又指啊，如果國際社會咧係唔信北京能夠喺香港問題上信守承諾，大家咧就難以在其他事情上相信中國，呼籲富有同情心的政府必須團結起來發聲，表達不能容忍這種公然違反中英聯合聲明的行為。這樣說好啦，咁今次聯署啦，超過二百人啦，咁啊當中咧包括咗啲咩咧？就包括咗咧，又係啊前首相啊，或者係總理啊，外長啊，法律同人權專家，亦都有外交家、國會議員等等。 咁啊，呢一个咧，除咗话系英美政治人物参与联署咧，仲有系加拿大啊、澳洲啊同德国嘅代表等等噶。咁而英国嘅星期日快报咧，寻日就以英国准备欢迎香港难民为题，就报道咧，首相约翰逊今年稍早就喺佢嘅乡间别墅嗰处咧，就向国会议员透露，佢准备咧当中国进一步打压香港嘅时候咧，收容香港人。咁啊话。獲得咧與會者一致支持咁講，咁啊呢件事唔知會唔會有跟進啦？咁呢個嚟自今天咧《蘋果日報》嘅報導嚟噶。 好啦，跟住同大家睇下今日咧《經濟日報》嘅港文版咧就有獨家消息，講到咧就係范鴻齡咧憂慮第四波疫情，臨時醫院應戰嘅。71岁的范鸿龄去年12月初就接替梁智仁出任医管局主席，一个几月之后就迎来了手中的新冠肺炎确诊个案。而疫情集港至今四个几月，近日终见缓和，不过早前不明来历的本地感染个案，还有当本地就是本港恢复了与外地的交通来往之后，本港将会出现第三波和第四波的疫情。而医管局已经做好了两手准备，包括咗咧就系物色港版嘅方舱医院。范鸿龄就解释啦，复课或者系高危处所解禁之后啦，学校或者系安老院舍等等都可能会有本地爆发嘅风险。而家已经系备有数百张嘅病床嘅社区康复中心，即系鲤鱼门度假村等等嘅隔离中心。如果届时公院二线病房爆满咧，就可以将已稳定、传播风险低嘅患者转介到中心，腾出医院嘅床位俾有需要嘅患者。咁佢就话啦，期望第三波疫情嘅幅度唔大，社区康复中心咧系应该可以够用嘅。不过如果本港恢复和外地的交通往来，机场恢复如去年那样每日20万人次的客运量，范鸿龄就担心最危险的第四波就会有大型爆发疫情的出现。他就说好像新加坡一日新增1400宗的个案，我们只得1200几张的负压隔离病床，不用一日就已经会爆满了，有需要是作最坏的打算的。他透露了，医管局已经订立了临时医院的应急方案，亦都物色紧一些合适用作社区医疗中心的处所，即是好像内地的方舱医院的临时医院一样，由政府提供地方，例如是亚博馆或者是伊利沙伯体育馆等等的建筑物，并且由医管局提供病床和人手，一旦有需要可以急速在24至72小时内启动，提供500至1000张的病床，是为患者提供治疗的。这个是来自经济日报的报道。 再看看来自东方日报的报道，讲到就是疫情稍微放缓，社会抗争又重来。有业界指出，现在已经有大概300间的宾馆就是挨不住结业的。估计在双重夹击底下，结业宾馆数目多达就是540多间，数量增加至到三成。有宾馆商会预期未来旅游模式将会改变，客似云来的好景难复见。面对着困境，希望政府在第二轮的纾困措施入面能够保留，向宾馆业界就提供支援，以免出现就是结业潮之外，并且鼓励业界积极就是求变增值，为重新出发就作好准备。他们更加说到，眼见面对租金的压力，业主很多时也都不肯减租，部分的宾馆东主索性走佬，甚至就是跟业主卷入一些租务纠纷。面对着未来的旅游模式改变，业界也需要就是从传统的经营模式当中作出改革了，例如引入科技管理。政府正在就推出一个科技券资助，业界可以提出申请，提升服务水平，让游客在住宿上有新的体验。该会也就是计划和优质旅游服务协会商议，如果宾馆符合某一些标准，可以就是发给优质的标签，以便旅客在网上预订房间的时间可以识别。另外也都是希望集思，亦都希望就是构思集合会员和宾馆一起购买第三者的保险，预计可以将保费减低，帮助业界减轻经营的成本，还有就是可以考虑和维修管理公司合作提供维修服务等等。以上来自东方日报的报道。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耀能协会珍惜真我自闭症人士支援服务个案经理黄展强， 其實高能力自閉症呢樣嘢咧，英文 High Functioning Autism 啦，咁我哋簡稱成日都叫 HFA 咁樣，智能正常嘅自閉症患者啦。其實呢個係一個先天性嘅發展障礙嚟嘅，佢哋通常喺社交同埋喺呢個固執性啊、重複性呢邊又係有一啲明顯嘅pattern 啦，比較固執嘅，中意重複嘅，興趣都比較狹窄咁樣咯。以工作嗰班嚟計啦，都有部分會轉咗 home office 或者係放假咁樣啦，各種假期啦，無薪假、清假咁樣，咁即係特別前嗰一段時間啦。咁其實喺屋企嘅時候咧，佢哋同平時真係完全唔同，因為佢哋平時翻工，例如佢哋做嘅行業多啲係啲工程啊、IT 啊、會計啊，都係一啲 office 嘅工作。改咗在家工作咧，佢哋喺屋企做咧，其實係一個新嘅環境嚟嘅。雖然喺屋企，但係喺屋企做嘢咧，其實普通人我都知道唔係個個都適應到嘅。我哋嘅年輕人係做 audit 即係審計嘅工作嘅。咁佢喺屋企咧，其實你知道咧，唔會完全都好靜嘅。有時其實係會阻住咗佢集中精神咧，令到佢成個人嗰個集中力效率降低咗咧，其實增加咗佢嗰個壓力咯，最尾轉翻出嚟，所以佢哋會同我哋求助嘅時候，睇會問呢啲位點算啊？個壓力可以點樣同屋企人溝通夾得好啲啊？或者係有冇方法？我哋叫感覺統合嘅方法係幫到佢喺聽覺方面處理得好啲，可以幫佢哋集中多少少啊？咁呢個就牽涉到一啲職業治療師嘅工作嘅範疇咁樣咯。其實呢個你見到個時間表轉變、生活作息嘅轉變咧，其實係打亂咗佢原有嘅生活規律嘅。生活規律就係朝早平時一至五就翻工，咁星期六日有佢哋嘅 schedule， 咁而家就冇咯，因為一至五佢都要喺屋企，星期六日都要喺屋企，咁你知道我哋都係要鼓勵在家啦，咁所以其實呢個轉變咧，佢哋需要適應咯。家人可以點做嘅時候咧，佢喺屋企有一部分行為唔理想，例如成日坐喺電腦面前唔知做乜嘢啊，喺屋企又唔幫手做下家務啊。你知道前排疫情大家都會去購買一啲物資啦，其實可能佢哋不多都冇一個係咁樣做嘅時候咧，屋企人要可能要體諒佢哋，其實可能冇一個知識去幫手，但係唔代表佢哋係唔理咯。最好將呢啲安排咧具體咁樣去傾出嚟，或者係寫出嚟啦，甚至咁就定一啲嘅分工，等佢哋知道咧，清晰知道咧可以點樣做。喺疫情底下，大家都受到各種各樣嘅影響，咁佢其他人又點樣去做嘅咧？起碼你哋會有一個感覺或者一個意識，就係原來佢唔係唯一一個都面對緊疫情嘅人咯。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Good morning， 小白同 Barbie。 Good morning 啊，白梅姐。 系仲有各位神光第一线嘅听众，大家早晨吓。我今朝呢华媒呢就想同大家呢攞起呢，如果你已经系即系申请咗经济邮差又派到去府上啦，嗰个同心口罩，如果有嘅话呢就攞出嚟，我哋一起呢去跟一啲呢大学教授呢去将佢改良啊。 哦， 系啦。Barbie 同小白攞咗未啊？呢个同心口罩啊， 我未攞， 我攞咗咯。 我谂住六月先攞，自己去邮局。 我手上咧仲有一个啦吓，呢个同心口罩，听到啊？ 听到， 听到个胶袋声。 系啦，未拆袋噶吓。咁呢个同心口罩呢，咁有啲朋友觉得呢可以更加精益求精，例如点呢，因为呢佢呢就唔似我哋而家通常用嗰啲呢外科手术口罩呢，喺鼻梁嗰线呢有一个嘅铁线位呢，我哋俾你呢夹住个鼻哥，你个鼻梁等佢呢更加贴面咁样㗎嘛，係咪？咁呢一个同心口罩佢就冇一个铁线呢喺个鼻梁嗰个位嗰树㗎。咁於是呢有啊，一啲大學教授就教大家咧做少少嘅手作仔咁樣，就咧揾一條鐵線嚇，咁嗰條鐵線咧就然之後咧就沿住成個咧呢個同心口罩上腹嗰個邊啊，咁你就拆咗線佢，首先拆線，然之後將嗰個鐵線就縫翻喺裡面。 哇，針子嘢嚟嘅喎。 係啦，咁然之後你就戴嘅時候咪可以。是因應翻你嘅鼻梁位啦，咁你可以咧做一啲嘅即係更加黏下佢啊，貼啲面啊， 更加貼面， 更加貼面咧，咁就可以咧唔使驚咧啲水啊，或者有啲病毒空氣走入去啦。 仲有另一个方法仲要改良，就係嗰啲呢滤芯嘅棉呢原来好容易会走线嘅，即係好似你真棉胎咁都会走啊。咁你就搵啲线呢连返好嗰个上位下位，咁呢就容易啲戴啦。 嗯，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 我话梅姐今日嘅 #系同心口罩可改良，防疫能力先够强。 入西贡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康湖居噶。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啦，而家仲系挤塞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啊。就是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小欖快線的意外雖然清理好，現在車龍仍然很長，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收費廣場對出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現在還有車龍排到去博康村。獅隧出九龍收費廣場意外清理好，車龍未消散都是很長，現在排到去博康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今早比较挤塞，车龙很长的排到去培正道桥底，公主道过海龙尾培正道桥底，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西行都有车龙的，东行排到去东港中心，西行就在太古城，而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在东港中心。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反方向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都是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龙尾在浪翠园四期。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马料水的。再提一提大家，因应香港岛的道路状况，咁下列嘅巴士路线啦，40号 M 去金钟方向啦，同埋905、978去香港方向咧，都要改道啦，同埋系缩短嘅行车路线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一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毅力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Jason， 早晨， 早晨，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 ，Jason， 咁啊，上个星期五真系崩盘式嘅下跌啦，咁啊，睇翻即系自己嗰个股票 app 咧，全部股份啊吓，都系一个月嘅低位嚟噶，好多都系，咁啊，今日交俾你帮我哋做个大市嘅前瞻啦，帮下啲股民们啦 ，OK。好，咁其實就睇翻就港股上個禮拜五就當然就即係跌幅相當之大啦，咁因為總共咧就埋單跌咗成1300多点嘅，咁啊跌幅係5.6%，咁啊創咗咧五年最大嘅單日跌幅嘅，咁啊最主要啦，咁啊市場都係擔心呢、這個港版嘅國安法啦，咁樣咁呢一個咧就即係不明朗因素非常之多，咁啊暫時大家都係即係靜觀其變比較好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其實上個星期五咧，亦都係即係總理李克強咧，亦都係發表咗呢一個即係 中國即係嗰個經濟工作報告嘅嚇，咁見到嗰、那個即係佢當然就即係亦都係話嗰個經濟咧就即係表現係平穩啦，咁但係咧就重要一樣信息咧就係話今年咧係唔會設定呢、這、一個即係 GDP 嘅增長目標啊嚇，咁呢、這個咧令到市場擔心咧就今年個經濟會唔會受到因呢一、這個疫情影響咧而出現一個下滑情況。咁、所以咧就即係暫時依家市場咧都即係充斥住幾多嘅不明朗嘅消息啦，咁樣咁另一方面就即係中美關係咧，亦都係即係持續緊張緊啦。咁究竟會唔會即係之後會即係進一步惡化咧？咁樣咁所以咧就暫時嚟講，港股咧亦都係一個即係進入咗一個以跌難升嘅局面嚇。咁睇翻就即係技術走勢方面，其實即係恆指啦，上個禮拜就即係跌穿咗一個即係23,500點至24,500點。点嘅一个横行区啦，吓咁就收市咧就22,930點嘅，吓咁如果今日咧即系再进一步向下嘅话咧，咁嗰、那个即系今个星期嗰个支持位咧，大概就会系落到去咧22,000點至到22,200點左右嘅水平嘅，吓咁所以若然即系未有货嘅想买嘅，咁我觉得都可以先等一等嘅，睇下落到22,000點附近咧嘅时候咧，睇下有冇一个支持位啦，先至再去即系考虑买货啦。 咁但系更加多咧就系有货嘅朋友啊，今日咧黄小姐又问只教育类嘅股份啊，自己都相对少啲睇啦，咁啊要交俾 Jason 分析一下啦。呢一只股份1797啊，新东方在线，咁啊黄小姐咧接近啊52周嘅高位买，成38蚊买嘅，咁啊现价位31蚊到啦，亦都系一个月嘅低位啦。咁啊 Jason 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啦，阿黄小姐应该短期内可以点去操作咧？ 嗱，其实阿黄小姐就38蚊买，当然就依家睇翻就高咗少少啦，咁样咁因为其实今年2月份咧，同埋即系4月份咧，都试过咧，系即系上过去呢一个位置吓，咁啊就形成咗咧技术上形成咗一个双顶噶吓，咁依家咧就落翻嚟咧，大约31蚊左右嘅位置啦。啊，咁就即系黄小姐要比较留意翻咧，就系即系究竟100天线咧，呢一个30蚊附近咧，会唔会有一个支持吓？咁如果你话30蚊都跌穿咗嘅话，其实真系建议系减磅嘅吓。咁因为即系始终咧，即系呢一类嘅股份咧，就盈利嗰、那个即系风险比较大吓。咁另外一方面就即系中概股咧，近排其实都个走势都系偏弱噶吓。咁所以咧，大家都不妨可以即系如果你话有货嘅话咧，就真係要 set 翻一個支持位啦，咁啊30蚊咁就係一個支持位，咁如果你話守得住嘅，咁暫時嚟講都可以即係持有住先啦，咁樣咁上翻去大約34.5左右啦，我覺得都應該要趁反彈咧減一減磅嘅。 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著名財經專欄作家 Jason 毅力嘅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答聽眾嘅問題嘅，咁啊 Jason， 我哋下個星期傾過好嘛？唔該你， okay, thank you, 拜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往第一线。 早晨啊，9:12，早晨 ，Bobby， 早晨，小八， 早晨啊， 早晨啊，系啊，可以呼吁啊，听众咧打电话上嚟18723888啦，晨光 Morning Call， 唔系今日、啊，系几时啊？系明天啊，系、啦，5月26日，嗱、今个星期咧。只係得翻呢一日啊，良辰吉日，你想即係喺今個星期盡量把握時間咧，同你嘅親朋摯友啊，有啲説話講啊，想點首歌俾佢聽嘅話咧，就留意住一陣間打電話上嚟，就預約明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啦。 好啦，打電話嚟18723888啦，呢個時間咧要聽一下小白嘅環節咯，咁啊交俾小白啦，唔該曬。 晨光第一線，親子百分百。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我哋嘅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继续咧就邀请到慈惠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阿嘉嘉上到嚟嘅。早晨，嘉嘉。 早晨啊，各位。 系啊，上次同我哋讲过咧，即系我哋一家人啦，无论夫妻定还是系其他人啦，都有好多唔同表达爱嘅方式嘅，令到一家人嗰个关系可以更加维持啦，就唔好成日大家我误会你，你误会我，搞到越嚟越多冲突同埋摩擦啦。我哋上次咧提过有5种唔同嘅元素嘅，包括咧就系、是。 肯定語言啦、精心時刻啦，啊，仲有啲咧就係譬如接受禮物啊、服務行動啊、身體接觸咧，都係我哋仲未好強調俾聽眾聽到底入邊嗰啲嘅精髓係啲乜嘢喎？不如我哋今日咧就繼續咧講埋落去啦，好唔好，嘉嘉？ 好啊，好啊，咁啊，上一次我哋就讲咗其实大概两三个咁样啦，咁、不如我哋今日又讲下即係接受礼物呢、一个元素啊，呢、个爱嘅。 哦，即係接受礼物其实都有技巧㗎喎，唔係话喂你生日我送份礼物俾你，你就奉召开心㗎啦。 你送过咩礼物俾对方呢？讲唔讲得？ 都系送电话啊、首饰啊，有阵时系家庭用品啊咁样。不过每一件礼物背后呢，除咗系嗰个价值，有阵时系贵，有阵时可能唔平嘅。反而是我覺得佢需唔需要先至係重點，即係呢個我會覺得，我會解釋埋我點解送呢個禮物俾你咧。因為相機你又唔用啦，咁啊不如買個電話俾你，等你影多啲相。影咩咧？咁中意影仔啊嘛，阿媽一定中意影仔噶啦，係咪先？咁啊就影多啲相，咁買個大啲嘅激素嘅，咁啊直頭咧你想點影都得啦，啊 backup 都唔使做咁樣。 咁我又問多個問題啊，小白。你覺得結咗婚之後同結婚前送嘅禮物有冇唔同？ 有喎、 啊。點唔同法咧？ 結婚之前可能係兩個人多啲，即係兩個人可能會希望藉住令到佢外表好啲嘅禮物啦。咁但係結婚之後，我就會發覺係實用性嘅禮物可能會大咗，會偏向咗實用性多啲。即係純粹佢個人嘅禮物咧。的而且嗰個考量咧，個比重冇以前咁大，唔係話冇，但係比重冇以前咁多， 係 啦。 你講得好啱啊！我哋好多時咧，即係選購禮物俾對方咧，其中一個點就係對方需要性，即係貼心性有幾大。即係頭先你講嘅，即係可能佢常常要用嘅，佢可能家品佢係常常要用嘅嗰期啊嘛。咁你買俾佢可能好貼心啦，但係調翻轉有另一個狀況咧，就係我能唔能夠喺嗰個禮物裏面表達到我對佢嘅愛意，即係。因为贴心同爱意啊系有少少分别嘅、 一般男人咧最容易误解就系我送份贴心嘅礼物就代表我留意佢，我留意佢就即系代表我好爱佢咁样嘅 concept 噶喎。 嗱，但系咧系啊，你讲得好啱，系嗱男仔系偏向咁样啦，其实都有女仔系咁样嘅。咁但系咧就系讲紧有啲人咧喺结婚前同结婚后同埋生咗小朋友之后咧呢三个阶段。佢哋送嘅禮物係有唔同嘅，即係我之前亦都有做過少少搜證咁樣，即係發現拍拖結婚前咧係比較浪漫一啲嘅，係會表達嗰份心意多一啲，嗰份愛意多一啲。結咗婚之後咧就實際啲啦，即係實際啲就係對方需要多啲。有埋小朋友之後咧，嗱你可能未必係啊，但係有埋小朋友之後咧，買嗰啲禮物咧，通常同小朋友可能係有啲關係。 即係正如我頭先諗住啊，買個好啲嘅電話，咁其實都係諗住放佢影個小朋友，因為覺得佢影個小朋友最開心。但係我就疏忽咗，其實佢攞住個電話，我哋兩個合照都好開心啊！ 冇錯啦，同埋即係你會睇到咧嗰、那個。拉扯啊，即係越嚟越遠噶、即係你買嘅禮物嗰份心意啊，嗰、個重點咧會拉遠咗你同佢嘅關係。咁、所以咧，第一樣嘢就係、送禮物，我哋要諗埋我表唔表達到嗰份愛意。嗱，但係你要記住，禮物咧可以係同錢，即係你點樣去投資有關啦。但係禮物亦都可以係唔需要錢。即係舉一個例子，試過有一個爸爸同我講：，哦，好啦，你叫我送多啲禮物表達愛意啊，咁。佢開頭諗唔到嘅，我就話你試下今日即係翻屋企嘅途中，你試下揾一樣物件係你行翻去嘅時候係代表到你另一半，你諗起你另一半。咁跟住咧，你翻到屋企送俾佢，跟住你送俾佢嗰時，你記住要講俾佢聽點解你諗起佢。咁佢咧就翻屋企嗰時見到個路嗰度咧有啲野花。咁佢就諗起咧，即係當初佢係拍拖嗰時嗰啲浪漫。咁佢就摘起咗隻野花唔使錢啦。咁佢就 不過路邊野花不要採啊。 係啦，但係佢唔係講佢老婆係野花。咁跟住咧就摘咗朵花俾佢老婆啦，咁樣。咁跟住就送俾佢嗰時就話：頭先我翻嚟嗰時，我見到朵花，諗起即係我同你之間嘅一啲嘢。跟住就講翻嗰件事啦。跟住我老婆好愕然啊，因為冇諗過佢老公會送。花，即系仲要系野花啦，即系有时我哋觉得礼物系应该要系好珍贵，但系其实 又未必是的。 嗯， 那份心意和那份爱意的表达有时可能更重要过刚才讲的那些东 西。嗯，这个我都承认心意是很重要的，是不是？有时我自己都明白女士很多时都是看心意比较上多。好了，那心意即是跟这个接受礼物就是一个是重要的元素来的。 嗯嗯嗯， 怎样去到令到对方接受礼物就是靠那个心意去到打动了。 是的，心意和需要，还有他会不会时刻可以攞得到嚟用，因为如果你唔能够令到佢时刻攞嚟用咧，其实佢又系冇谂起你嘅。 系啊， 即系举个例，佢中意睇书，如果你整一张书签，而张书签后面可能有你俾佢话语啦，佢、每次睇书佢都攞起嗰张书签，咁、佢就会谂起你啦。咁、所以呢、這个都好紧要，即系常唔常用，有几需要，同埋表唔表达到爱意。 哦，技巧啊呢、這个，好技巧。好，跟住仲有啲咩元素咧？ 仲有最后一个之前冇讲过嘅就系、身体接触。吓、啊，咁呢、這个。就好似阿妈是女人的道理啦，即是两个人一起自然有身体接触啦。如果用一个很表层的一个表达，咁其實性行為係其中一個身體接觸啦，即係我講緊兩夫婦嗰、那個嘅性行為。咁但係咧呢、這個咧唔係淨係講緊嗰一樣嘢，嗰、那個係一個好表層，我哋話生理需要嚟嘅。咁同埋當然生理需要以外就係啲情感嘅需要啦，即係性裏面。但係佢講緊呢個身體接觸咧，係講緊有一啲人咧係好中意透過掂。一啲觸感 係 去感受嗰種愛， 即係例如搭下膊頭啊，行街拖下手啊，甚至乎捽下佢個頭殼頂啊，搣下佢面珠墩啊，篤下佢鼻哥咁樣。 冇錯，但係呢一個咧要好睇對方中唔中意。 嗯， 因為咧原來每一個人嗰個敏感點咧係唔同嘅。 係 有啲人咧係中意喺後面攬住， 嚇； 有啲人咧係中意摸頭嘅， 嚇。 有啲人咧系中意咧，即系你摸佢膝头盖嘅， 系、 每个人都唔同。 咁如果碰啱，其实两个人相处嘅时候系好唔同，咁点咧？ 其实所以 个男仔个老公中意喺后边咁样俾 surprise 咁，但系点知个老婆不嬲都觉得把鬼你咁样。 系啦，所以就系讲啦，如果你要用对，我哋上一次都有讲啊嘛，要用对方中意嘅爱嘅语言啊嘛，咁而身体接触咧就以对方中意嘅身体接触嚟做一个起始点。咁、但系嗰个中意同埋系乜嘢时候适合用，同埋多唔多做到咧？呢、這个又要考量。即系举个例，佢话我中意时刻都锡嘅咁样，咁你咪时刻锡到啊？ 系啊。 咁你就要摸索啦。啊，除咗锡之外，仲有冇其他系平日都可以做得到咧？举个例，有啲人会话。食饭嘅时候喺台底，佢揾只手搭住佢个大髀嘅，佢觉得咁样接触其实对于佢嚟讲满足到一啲嘅。嗱、有啲人咧系直头咧身体接触系高度，即系个爱嘅接收啊，个层面系高度好高嗰啲咧，系第一下咧你见佢咧，你唔好讲其他嘢。你如果知道对方系身体接触呢一类人、你第一下你就揽咗佢， 揽咗先。 即使佢发癫啊、发嬲啊、情绪失控咧，你都冇解释、你都系第一下你就揽咗佢先。有时你揽完佢咧，已经解释咗一半， 已经平复咗啦，可能。 冇错，咁所以身体接触嘅人通常都系，我反而觉得仲可能仲易啲去表达嗰种爱啊。不过好睇你个性格嘅，有啲人咧就喂我另一半系身体接触嘅，但系我本身系唔中意身体接触嘅。咁、对于佢嚟讲就好大障碍，因为喂要我掂佢，其实我都觉得要好大，即系好大勇气先做到啊，时刻掂咁样。系啊，咁所以呢个位又系即系有时有啲人嘅一个困难啦。咁、我试过一个 case 嘅，就系、是、有个夫妇。咁啊成又系成日嗌交嗱，其实点样处理嗌交咧，系一个沟通问题嚟嘅。亦都有機會係頭先呢啲啦，但係講緊愛嘅語言咧，係講緊你擺落去個 love bank 啊嘛，即係唔係到你嗌交嗰時先處理嘅。咁啊試過嗰個 case 係又嗌交啦，咁啊事後再大家再傾咧，就係、是、哇原來個老婆咧係需要人讚佢嘅。但系个老公系成日嫌佢呢样嫌 嗰样嫌嗰样咁样， 系啦，你呢样做得唔好，难 听啲又讲佢老公成日叽叽格格， 系啦，但系咧原来佢老公咧系中意身体接触嘅， 哦， 跟住咧，但系咁啱咧，佢老婆咧又系嗰啲连出街拖手都好少拖嗰啲人嚟，咁佢哋知道咗对方嘅身体嘅爱嘅语言之后咧，事后啊，大家开始有啲改变啦，就系个老婆咧。佢每晚即虽然佢唔習慣啦，但佢每晚瞓觉睇电视，佢就会睇电视。个老公咧就瞓喺佢大髀，跟住佢就揾只手摸佢个头，但系佢老公个头光头，都照摸，咁咧就净系咁样摆只手落佢个头度，跟住就处理咗，即其实就真系满足咗佢好多。跟住佢老公咧即刻好似柔顺咗咁样咧，就即嗰排咧事后啊， 有好大嘅转变啦。 開始成日都讚佢老婆，你覺得我需要讚你啊嘛，咁我讚你啦。即係你點樣令到對方願意用你愛嘅語言去慢慢再表達嗰種愛，其實係 個基礎就是你開不開頭，你願不願意去付出了先。 是是，即係聽了咁多個元素啦，譬如我哋嘅總括翻啦，所謂嘅愛的語言啦，咁包括咧就係肯定嘅語言啦、精心嘅時刻啦、接受禮物啦、服務嘅行動啦，同埋身體嘅接觸，都係咧首先要自己肯付出，都係一個大前提嚟嘅。咁我諗好多屋企嘅家長都要，爸爸媽媽都要諗下啦，自己喺呢一方面或者邊一方面做得唔夠好咧？始終一家人咧維繫嘅時候咧，除咗係夫妻嘅感情好緊要之外啦，咁誒諗住同仔仔嘅關係亦都好緊要啦。不過咧，如果冇咗第一步咧，就唔好難有第二步嘅，係咪先？咁所以咧，先處理好即係夫妻之間嘅關係，咁我哋咧就可以再處理埋咧就係同仔仔啊、同小朋友嘅關係咧，咁就事半功倍啦，係咪？ 嗯， 好啦，今日朝頭早唔該曬嘉嘉，俾咗好多嘅 tips 我哋啦，唔該曬你，拜拜。 拜拜。 时间来到地球最终一周，即将进入倒数，不需多点算着退路，无意间聆听哭诉，逃生的方舟也早被击沉，信众四散教堂终于熄灯，还有时间，未来尚有七天可选节目庆祝，想家中花费就继续，永欲有谁会记录，明天冰川蒸发阴晴不定，冻结暖化都镇定， 有冯允谦的作品名字叫做《开始倒数》。 晨光追踪三十一， 我哋而家就开始介绍罗启新。早晨，卡神。 喂，早晨啊，早晨啊，彭仔，早晨啊，晨光听众。 好啦，开始介绍今晚港台电视三十一啊，星期一晚嘅节目。 系啊，咁啊八点钟啦，咁啊本来咧，咁呢个呢个铿锵集咧，就会讲下呢个立法会嘅内会嘅情况啊。 哦。 吓，咁啊，即系你知咧，做一啲咧铿锵集咧，即系短则就系四五个礼拜啦，长则系两三个月啦，咁样啊，嗰啲故事啊， 有啲跟进报道嘅咁。 系啊，尤其是阿彭仔，你自己都读过呢一个传理系咧，你知道系几咁复杂嘅事啦。咁啊，即本来咧，今个礼拜咧就系、是、不断咁讲下呢个内会嘅情况啊。今晚咧就变咗好短嘅时间咧，就讲内会情况啦。 哦，更多讲咗咧国安法。 系啦、啊，国安法啦、嗯，即系国安法。嘅在香港啦咁样吓，咁究竟系点咧？因为大家都一嚿云咁，即系你之前咧就话咩23条咁样，搞要20几年都搞唔到啊！突然间佢一锤定音，就系咁啦咁样。 但系两样系唔同嘢嚟噶，国安法唔系话国安法就23条喎， 系啊， 系两样嘢嚟噶噃。 咁大家咧就一。即系而家市面上都好复杂啊，所以大家就喺度谂紧，系咪要移民要走啦？系咪要咩啦？系咪讲句嘢都唔得啦？ 咁所以咧，就喺你未做呢啲嘅决定，你都唔知道应该点做，又或者系不明所以，又或者有恐惧，又或者唔恐惧都好咧。 咁咪睇咗今晚嘅铿锵集，会唔会多啲资料啊？ 系啊， 咁啊，先至再去增加自己嘅资料，然之后去讨论咯。 我都突然间喺个脑里边谂咧，如果你系担心呢一个咧港版港法嘅时候咧、嗯，你应该可以点做咧？咁样就是、你直情咧就移民翻国内咧。咁你就唔受呢个咧港版港法嘅影响啊？ 咁咪一样嘅，成个国家都系一个国家嚟噶啦。 诶、哎，冇错啦，咁啊好开心咯。好啦，咁我哋咧就睇下呢一个咧，八点半嘅时候咧，我哋呢一个咧日常八点半会有啲嘢咯，咁样 有冇啲轻松啲啊？喂， 啊，轻松啲，我拣下先吓、啊。 真系有得拣啊！ 唔系，因为好多嘢咧都系话，诶、哎，疫情影响又点点点咁样，都唔系好轻松噶。 咁、嗯、随、啊、意啦，随意讲嚟听下。 系啦，咁啊嗱，柴湾地铁站，阿鹏仔，你觉得系咪好远咧？ 系 系啦，因为你 冇错， 你唔系住个区嘛。 系 咁，我哋今日睇下咧，行游香港啦，吓喺呢个柴湾地铁站咧，咁啊出发啦，去到大潭。到嗰度落车啦，去到呢一个配水库。啊，配水库咧，我自细都好有感觉嘅。 点解咧？ 因为我住喺土瓜湾嗰度有配水库嘛。 哦，所以呢三个字就好好似有啲。 而家我住嗰区咧就配水库啊。咁啊，配水库就系因为好重要嘅，因为咧你啲食水咧摆边度咧咁样。 咁、今晚系带我哋去嗰度睇有啲咩风景啊？ 是啊，配水库风景呢即都好正，咁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啦。 好 啊。咁去到呢个呢係酒肉家庭啦，九点半啦。咁、上个礼拜讲过呢食鸡嗰一家人呢、原来佢哋呢决定食唔食鸡呢唔紧要。最后呢如果佢决定继续食嘅时候呢就将嗰啲即係汤咗嘅鸡啦去咗几个礼拜嗰啲送返去屋企。 哎呀。 係任公猪啦。 咁今晚呢 啊，讲嗰啲养猪户啊， 好，咁啊，今晚睇下咯噃，好，唔该晒罗启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批示威者昨日响应网上号召，在铜锣湾和湾仔聚集，参与反对国歌法和港区国安法的游行。警方部署大批警力，在示威者占据马路开始游行的时候发射多枚催泪弹驱散。示威者其后在铜锣湾和湾仔不断游走，有人向警员投掷硬物，期间有商铺的橱窗被破坏。警方多次施放催泪弹，亦都出动水炮车射水驱散人群。入夜之后，继续有人在湾仔鹅颈桥一带聚集，警方截查并且制服多人，截至昨晚九点半，警方拘捕至少180人。政府发言人话，昨日在铜锣湾和湾仔一带出现暴行，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又话显示港独同黑暴分子仍然猖獗，引证就国家安全立法的必要性同迫切性。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话，全力支持警方严正执法，会带领各纪律部队竭力维护国家安全。巴西确诊新型肺炎的病例增加至347,000几宗，累计22,600几人死亡。美国白宫宣布禁止所有14日内曾经到过巴西的非美籍人士入境。有关禁令将会在今个月28号美国时间深夜开始实施。白宫发言人说，新的限制措施将会有助于确保外籍人士不会将更多病毒传入美国，但是这项措施不适用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发言人说，有关禁令对巴西未有明显影响。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昨日新增11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全部属于境外输入病例，内蒙古占10宗，四川有1宗，昨日没有新增死亡病例。另外昨日新增40宗无症状感染病例。內地表示，至今累計確診病例82,985宗，4,634人死亡。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稍后骤雨减少，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有骤雨同雷暴，本周中期天色稍为好转。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540点，跌389点，总成交金额76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2,805点，系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55点，系跌4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友邦保险61.65元，跌2.35元；腾讯控股408元，跌4.4；阿里巴巴190.5元，跌7.6。美团点评118.5元，冇升跌。康希诺生物系报223.8元，升1.8；希望教育2.42元，跌1仙；港交所256.2元，跌2.8；汇丰控股35元，系跌8.5元；中国平安74.65元，跌1.25元；FIE南方恒指8.47元，系升1.8。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7，日元107.66，瑞士法郎0.972，加元1.401，人民幣7.138，英磅對美元1.218，歐元對美元1.09，澳元對美元0.653，新西蘭元對美元0.609。日经平均指数报20,593点，升205点。港金现价报16,000元，系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5.9美元，卖出1,727.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翻西贡公路啦。咁较早前西贡公路入去西贡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只系影响到西贡公路入翻去西贡方向，近住北港路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排到去红磡警署。咁东九龙走廊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车龙排到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西天桥东行去翻湾仔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挤塞。下角道去翻上环啦，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挤塞，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对出；东区走廊去翻柴湾方向，落去渣华道嘅支路挤塞，龙尾去到海丰园噶。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喺星河名居；喺新界方面，荃湾路去翻屯门方向啊，落去大涌道回旋处嘅支路挤塞，龙尾排到去荃青交汇处；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小榄一段慢车，龙尾去到三圣噶。咁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出返九龙方向，近住三圣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恒顺园对出；大埔公路去返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我是李斯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我的享乐时代啊，我哋边一位嘅神光主持啊，到 哦，芭比， 芭比，好，今日买咩咧？ 今日都系真系买嘢嘅，咁叻嘅彭爷爷吓， 咁 应该 都系嘅， 系啦， 系啦，嗱，因为呢排咧就叫做呢两日咧，稍微啲天气冇上个星期咁热咁翳焗啦，咁但系咧，其实都系时候咧要谂下咧，即系夏天嘅时候咧，咪好多女士咧，特别系吓，都中意袋住把风扇仔喺手袋嘅。 哇，唔好讲话女士啊，我自己都有。 系啊，男士都系，咁当然咁 咧。你有冇见到我台面啊 ？Office 个台面有几多把呢啲风扇？ 犀利啊，上边。 同埋你都会追新。款啊，我知道。 我有三把，系吹住我。 阴公，我得把紫线就配合。 你又唔系成日坐喺嗰度， 不 过 我哋 火炉位嚟， 我哋嗰度系比较晒啲嘅晏昼吓，有啲阳光。我晏昼有时都会开住把风扇仔吹下。 咦？莫非阿芭比你有新款嘅呢啲便携式风扇仔可以俾我哋参考定？我嚟对抗呢个炎夏。 冇错，嗱，你知啦，每一年咧都会有好多唔同嘅新款式嘅风扇噶嘛。咁今年咧即系暂时睇到嗰个嘅销情咧，嗱，通常都系咁嘅。网上咧就会有啲网站有得卖先，然之后慢慢咧会发觉香港好多啲档口咧有得卖啦。咁所以咧而家讲定就差唔多啦。咁大家如果听下，觉得呢个款都几得意咁， 就 可以去物色下啦。差唔多可能过一两个礼拜就会有噶啦。 喺啲铺头。铺仔嗰度就会有啦、 啊。通常呢啲即系卖啲家品嗰啲铺头仔都会有好多嘅。咁嗱，今年咧，我觉得比较吸引到我自己嘅几个款式咧，就有以下嘅。咁、第一款咧，我谂其实我同阿小白咧都应该会有兴趣嘅。咁因为咧，佢系一个咧风扇同埋抱抱机两用嘅风扇柜式 尾嗰啲，系啦。啲细路仔见到佢有嘢飞出嚟嘅时候，哇，抱抱啊！ 啱喺嗰啲公园啊地方嗰度玩系嘛？ 冇错。第一款咧就系有一个咧就系好似人哋吹泡泡嗰啲咧，咪会有个网状嘅泡泡嗰啲，应该点讲咧？呢、這个工具咧系啦，佢就 系 有一个位咧系连接住嗰个风扇，咁、但系就随时拆得出嚟嘅。咁而咧，因为嗰啲 泡泡佢有冇俾埋噶？ 咁啊冇，净系得把风扇啫。 咁自备咯，咁自备简易喎。 呢个都唔系好困难嘅，我谂下。咁啊，同埋咧，佢自己呢一个咧就可以拆得啦。咁你知啲风扇通常都会有几个强度噶嘛？ 系。 咁你亦都可以控制住，即系当系一个玩具加风扇嘅两用啦，叫做变频式。 我要将佢变做一个系翻简谱嘅嗰个玩具嗰个工具嘅时候，就拆走啲风叶啊！ 吹谱机嗰个 唔需要，只系需要咧掹开嗰个吹谱机嗰个工具，其实佢就系一个边框嚟嘅，就摄住个风扇嘅框框嘅啫。 即系好似咧，佢系内藏咗。在里面当我要拿这个玩具出来玩的时候、其实就在那个风扇那个位置那里就是拉出一点它就弹起有一个位置这样。 其实不是它是组装的。它不是弹起、它是装嵌式即是你可以用把风扇的时候就拆走整个泡泡工具。 但我这度叔精呢即看到个问题。 为什 么因为呢这些小孩玩一定很喇喳的。那这个泡泡机给他们玩的时候很快脆那些碱水就会入了去电池那些位置。就报销， 系咪咧？系咪咁咧？ 我相信系，又必须要将个泡泡机咧，永远都系保持住向下同埋垂直啦，就唔可以咧即系倒转咯。如果唔系，你任何水分咧入咗啲机件都系唔得嘅。 咁呢一个先天上个设计系会造成损坏、 最重要系唔好借俾细路仔玩，你玩 你追俾佢， 系啦，你追追住我，追住我啲波波追一追一， 咁又好似唔系原意、应该系亲子唔系同埋首歌。 你错啦，彭爷，佢原意系俾你吹凉嘅，你嗰个咧系附带 嘅，附带嘅。但系咧，对于我呢一类父母嚟讲，我觉得有用。点解咧？因为我个女咧自己吹泡泡咧，佢系唔吹噶，佢中意追泡泡啊， 系啦， 所以咧 有呢只人嘅原来。 如果我嘅话咧，我系点啦？吹到气咳。都未吹到啲泡泡俾佢追咧，對於我嚟講，我就覺得一物二用係有用啦。 阿彭爺有少少懷疑人生，應該同我個狀態一樣，因為我哋都理解唔到點解有啲細路仔係處於一個咁嘅狀態，係咪？ 我自己以為全世界呢啲僆仔好似我自己嗰個仔仔咁啊，佢唔係要人哋吹啊。要自己攞嚟浸落去嗰個機嗰度啊！ 係浸落啲泡番鹼水， 番鹼水，所以我咪會覺得嚇呢部嘢如果俾我仔兩秒就壞咗咯喎！ 但我又估唔到原來細路哥咧有啲係中意追嗰啲泡泡， 係啊追泡泡，但係唔中意吹，因為佢唔中意整污糟自己對手， 吹足泡沫 係啊 人生啊 咁中意乾淨，你女都處女座嘅咩？ 唔係啊，不過佢係一個好愛整潔嘅小朋友咯，佢少少唔乾淨都容忍唔到噶。 幾好喎呢個我覺得。 好中意呢啲。 好 ，OK， 呢啲都系父母教成嘅， 唔系噶，有啲天生噶， 咁紧要。好啦，第一部机废啊，我哋唔要。 好，好直接，废嘅唔要。 咁样几好啊，帮手帮手选择一下， 系啦，唔使谂啦。 系啦，第二款咧就系一个叫做手表式嘅风扇仔。 哦， 嗱，旧年咧我记得彭爷咧就介绍过嗰个咧系晾喺条颈度噶嘛， 仲会闪灯啊，啱你去听 concert 嘅时候咧。可以一路閃燈一路 用緊啊！嗰只 有冇？仲有喺 office、哦、好嘢，都係 office 其中一部係嘛？咁咧今年咧亦都有一種咧係幾流行嘅咧，就係戴喺隻手度嘅一個類似手錶形狀嘅風扇啦。咁咧佢其實大概個 size 咧就係 牙罩喎。 係啊，佢嗰個風扇嘅扇葉位置咧都有7cm， 其實都幾大嚿㗎。 係， 即係遮過曬成隻手腕㗎啦，同埋都幾厚，因為有3cm 咁厚。 哇！ 不過我覺得佢呢一個就真係叫做一個gimmick啦，即係叫做。因为有啲人真系唔中意拎住把风扇嘅，咁但系其实我觉得递高只手嚟吹咧， 吓 细路仔好中意呢个， 系啊，啲小朋友会中意咧，即系喺自己嘅身上面有一样好得意，咁样攞只手举起嚟咁样玩啦， 同埋可以扮蒙面超人变身啊嘛，揿佢出嚟跟住 都有啲似 咁样嘛， 嗰个变身器其实有少少似， 系咪？ 嗱咁啦，我形容一下啦， 好好好， 呢一个咧，手表型风扇咧。就其實佢就係、是真係好似一隻手錶咁樣俾你咧，就綁喺呢一個或者戴喺呢個手腕嗰度。然之後咧，佢嗰個風扇係咩樣嘅咧？就好似咧，你諗住想像嗰、那個錶玉啊，個錶身咧，咁嗰個面咧就其實係一個瞓低咗嘅風扇。你要用嘅時候咧，你將佢咧係撥翻上嚟。系啦，即 系 好似垂直咁变咗做垂直咁，然之后开行个风扇咁，佢就会转动，然之后你咪吹咯。但系我觉得如果你系谂住爱嚟，其实大人细路都应该咧好快会打残嘅呢啲， 整一两整嗰嚿胶开始坏系咪？ 因为点解咧？因为咧，如果你平时戴手表咧，你个手表个表面咧佢系平噶嘛，佢同你啊 贴手噶嘛， 系平噶嘛。但系而家咧个风扇咧，佢系。夹起垂直嘅，即系你用嘅时候垂直。当你嘅手腕咧喺度懒自由咁样懒自在咁喺度拨下拨下嘅时候咧，你一定会哼到嘢。你一哼咧，嗰块嗰个风扇嘅扇叶咧就会甩噶啦，一 定会咁样系咪啊？ 好快烂，我肯定呢只好快烂。 嗯， 咁啊唔啱， 呢个都唔啱。好啦，咁啊跟住咧介绍呢一个咧，我自己咧系买咗嘅。咁 呢个我有啲兴趣。如果就系嗰通窿嗰个系， 我而家唔系讲通窿嗰个，我而家讲紧咧系即系前边同埋上边咧都有得喷嗰个风口出嚟嘅位置， 有出风口。 系啦，嗱，因为咧呢一个咧，其实我旧年咧已经见到有人咧系戴住，但系我揾咗好多地方咧都好难揾有呢一啲类似嘅款式。咁啊，因为咧其实啲懒人咧最唔中意就系咩啊？最唔中意就拎。拎住把风扇啊嘛，要自己吹啊咁样。咁、如果能够挂颈式嘅话咧，咁就 OK 啦。咁、其实今年咧见到挂颈式咧有两种，我觉得都吸引嘅。咁但系咧我自己点解会中意呢一种咧？就系、是、因为咧佢嗰个嘅风咧吹出嚟系几集中嘅，同埋咧因为佢嗱、你首先用一把平面咁样，你当一个长方形啦。 系，佢其实有啲似一个手机啊。 系啦，其实似一个手机。咁、手机你当系屏幕嗰一面咧，就本身已经有个风。叶位啦，咁然之后手机嘅顶部即系上高嗰边咧，亦都系有一个出风位，咁、所以咧就可以俾你咧加条带咧，就系做一个挂颈式嘅风扇啦。 挂住喺度，咁即系好明显向上嘅出风位就会吹正个下巴啦。 系啦，同埋个颈咯，其实咧系几舒服。 系咪啊？嗱 ，Barbie 呢个你就买咗啦。嗱，挂颈式咧最扎使咧就系、如果嗰个风扇咧重嘅话咧就攰啊嘛。 系啊， 咁好啦， 劳损啊条颈。 问下 Barbie 有冇呢个情况先？ 我唔觉得重，因为。其實 你知你自己得啲腰椎啊，嗰啲人 啲頸好得噶嘛，係啦，冇錯啦， 條腰嗰啲，你真係幾重啊？嗰嚿嘢 係啊，幾重啊？ 你唔好掛， 唔好太掛住我啦，係啦， 你唔好掛頸啊！等一陣咧，即係執條襪帶累身家就呢啲啦，帶住個咁嘅嘢，結果又要去睇鐵打，又要照骨科。 咁我自己觉得咧，揽落去就唔觉得有负担嘅，即系好似系一条颈链咁上下，因为咧佢睇落去觉得好似好重啦， 系 咯，好 厚， 唔系，但系其实佢咧好薄噶咋，佢本身大概系我谂两 cm 内，系啊，系咁薄噶咋，咁但系因为佢个设计有少少弧度嘅，即系我俾你哋睇嗰个图片，所以你咪好似觉得拱起咗少少咧， 但系佢里边系一块枫叶定系乜嘢？ 入边系一块枫叶嚟噶。 哦，係啊， 係啊，咁所以都 佢喺度運行咁樣轉就已經有風， 佢應該唔係傳統式嗰只、 啊，但係佢唔係傳統風葉咯。佢點講咧？佢類似有啲家居風扇咧，咪有個圈圈喺入面轉嘅。咁佢就用嗰個圈，我都唔識解釋呢個原理啦。總之佢就係一個旋轉型嘅風葉，咁樣靠佢呢一種嘅旋動咧嚟到出風咯。 哦，旋动 K-pop 系啊，我啱都想讲，抽旋 K-pop 之外， 抽旋啊， 旋动风扇， 听、哦、到礼拜日嘅节目系嘛、嗯？ 好啦，好。咁而最后一款咧，就系阿 O 头先话有兴趣嘅呢一款风扇啦。 喺呢、這个等我讲啦，睇咗呢个图片咧、嗯，好似咧个啊。咳神風筒咁樣啊，即係大家女士們嗰個人物啊， 咳神風筒 係啦，咳神風筒嘅 mini 版，咁咧唔係愛嚟吹頭嘅，愛嚟咧有涼快嘅感覺，而且咧佢冇扇葉嘅，咁咧啲細路仔咧點樣懟啲手指落去你都唔驚咯， 即係佢咧就係俾你揸住喺手，係然之後咧嗰。一支柄啊，然之后跟住咧就中间一个圆圈，嗰、那个圆圈就系出风位啦。 冇错，好似厕纸筒咁长大嘅啫， 就好似嗰个名牌风扇咁样啦。 系啦系啦， 我想话我个位系有一个咯。 唔系、啊、你系有你系有咳神风扇定 有啦？唔系啊，呢、這个款咪 哦系咩？ 吓、啊、你有啦， 哦、 有啦， 犀利喎， 前尖喎、啊。咦，但系你上年冇讲、啊，你就 系 讲咗嗰个两 系啊，因为嗰 五十肩风扇嘅喎，佢讲咗 嘢啫。 咁你可以讲下大唔大风嘅咧？实质 唔大风。 哦、即系流 其实 流流地啊， 系啊， 但系粒电用唔用到十分钟啊？ 插电嘅， 插电嘅系 USB 嗰啲 插 电 嘅， 咁咪插一次咁够十分钟啊？ 够咁就够， 应该唔会咁渣。 但系我已经咧将佢摆喺 office 咧，都摆咗喺后宫诶冷宫， 冷宫嘅啫，系啊， 摆咗冷宫啦， 摆入冷宫。 因为真系咧， 流得滞， 微弱到咧， 微风轻轻吹啊！呢啲真 系好似个垂死嘅，唔知咩咁样。 哎呀，咁、嗯、啊，好彩彭爷呢个提点啊！如果唔系，我又落单啦啊！ 系咯，你中咪俾你咯。 唔啊！如果真系流得滞，咁啊买翻去都系。 你上去玩下先啦，不如你上去试下先。 啊， 几好啊！咁、啊、多款嘅风扇仔，全部唔啱我。 系啊，你又可以喺个扭蛋机嗰度将你后宫嘅佳丽变成一个数字，变成一个数字，跟住 可以啊，己所不用。 唔好咁讲啦， 自己都唔要啊，真系。 可能有啲人想要咧， 有啲人中意啲冇乜风嘅风扇。 就俾个 number 佢，系啊，俾个 number 佢啊，系啊。人哋嗰啲 number 唔够胆随便俾啊，彭爷嗰啲 number 可以随住俾啊，真系啊。 听众唔明你讲乜 嘅，有机会分享多啲啦啊！喺享乐时代嘅 时候，好多谢芭比啊！ 每个人有疮疤要去治理，去爱人有牺牲也有舍弃，相恋到尾。从来也了不起，变为人靠资质也靠运气，哪有人会天生个个欢喜，争取讨好都费心机，请不要放大痛苦可以吗，就算将心血耗尽也好，不惊讶无他、哦原来没什么开心伤心痛心根本都不太要紧，简单淡定亦是情感，那需假装勇敢，原来没什么必须清楚看真，无什么要自困，何必暗里沉溺悲观气氛，来过尽你的气人，笑爱情最终都说散就散，笑我们听惨歌变更悲惨，单身这天天都孤单，找一次漂亮转身可以吗，自拍只不过转换布景，不必怕无他，原来没什么开心伤心痛心根本都不太要紧，简单淡定亦是情感，那需假装勇敢，原来没什么必须清楚看真，无什么要自困，何必 暗里寻觅悲观气氛，来过尽你的气息。 哇，有洪卓立嘅一首新嘅作品啊，作品名字咧就叫做 无 他，成日都想讲咧，啊呢排咧黐立立啊，黐到好似洪卓立咁样。 洪卓立，哇，你真系，你唔系无他，你冇嘢啊。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系边位呢？今朝早小白， 早晨 Emily 啊， 系 Emily， 你好 Emily， 欢迎你啊， 早晨 Emily， 系彭台长好， 系仲有 Barbie， 你好， 系 Barbie 我知啊。 系咁啊 ，Emily， 今日啊有啲咩嘅点唱想喺啊我哋节目当中系讲出嚟啊？ 我想点唱系林奕匡啊 ，Joe 嘅难得一遇啊， 难得一遇系。咁呢首歌系想点俾边个听呢？ 其实啊，点俾所有人听啦，因为而家嘅事情啦、日程啦、疫情啦，都系难得一遇嘅。 但你好想遇咩？ 正面啲睇啦，咁同埋呢首歌好有意义嘅，佢系我女婿向我女求婚嘅时候 嘅 歌，系啊，所以系好有纪念价值同埋好感动嘅。 呢个咧就有啲意思啊， 系啦，真系爱情啦呢个， 同埋关你事啦，真系， 系啊，好有感动嘅，大家都喊晒，开心到，咁同埋佢系生日啦，咁所以就 边个生日 辛苦噶啦。我女婿咯， 我女婿生日， 系啊系啊，咁所以都系佢中意嘅，咁我哋都中意林奕匡嘅，佢好鬼劲噶嘛，咁所以就希望加油啦，因为都知道大家工作辛苦，咁同埋妈咪啦，妈咪94岁啦，咁原本咧Mother's Day 嗰日我哋教会系有一啲 function 搞，咁但系因为疫情啦，咁 hold 咗，咁但系嚟紧我哋礼拜日就可以翻教会啦，所以好开心。 哦，你礼拜日开始翻翻教会啊？ 仲要补足添喎。 但系我知道咧，话有啲教会咧就算话可以翻翻。去咧，都會有一啲相應嘅措施會做嘅， 一點五米啦。 系啦，可能有好多啲又要探熱啊， 係一定要噶啦， 係啦， 一定要啦， 嚇佢哋都會有嘅，嗯， 係安全第一啦，因為有老有嫩啊， 係啦，冇錯， 係啊，咁大家開心嘅， 嗯，咁啊都真係咦越講越豐富喎 ，Emily 你個點唱嚇 係咪啊？咁啊為你哋加油啦， 多謝你啦， 係啦，籌條啊嘛，咁啊加油， 我哋自己知自己事噶啦，唔使你提噶啦， 心照不宣。撑住， 讲少句仲好，有时。啊，咁我哋听歌啦，咩啫？ 大家加油，加油，加油！ 一於咁啊， 身体健康啊 ，Emily 啊， 日日都开心心啊！ 难得一遇，听下呢一首歌先，多谢你， 拜 拜， 拜 拜。 漫漫对情侣避不过巨轮，仍然我带你前进，天要挡我带着你开新路，力量是你我都相信，如天注定我们走到尽头，用力撞坏那天门亲手自救，难得这段爱情能挨这么久，如何会放得低你要认命太荒谬，明明就是我的人手都白头，为着你我只怕捐躯都不够，穷一生之力凭一句乐意必须挽着手，现在我能够立于你面前，